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自由，言不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嘉文、杨立门。 各位听众大家好，杨立门好。 你好啊，李嘉文。 喂，我想问你呢几日假，东你大把假啦，你自由身系嘛？你有冇去即系你留守香港去边度玩咧？有冇去下离岛咁咧？ 系久唔久都有去噶。呢个复活节就避咗，因为惊太多人去。 我就去咗长洲。 啊，长洲好逼人、啊。 因为嗰朝系好似有少少雨，咁我哋就谂住，落雨应该冇乜人去啩。咁当然呢个系好幼稚嘅谂法啦。一入到去咧，大家可能都系觉得，咦，落住雨应该少啲人去咁啦。咁啊，点解我哋开始又讲呢样嘢咧？就是我哋当然要讲咩都加啦，咁啊加价喎，咁啊又会申请加价喎，咁就运输及物流局即系回复翻立法会特别财委会嘅即系嘅质询嘅时候都话咧，其实旧年运输署都接获咗多条持牌渡轮航线同埋绿色小巴线申请加价嘅，咁啦，咁有啲都加得。如果真係成功嘅話，都幾驚加價成一倍嘅。例如咧，港九小輪三條離島，包括中環來往坪洲、榕樹灣同埋索罟灣航線咧，申請加價一倍嘅。咁、而新渡輪經營中環來往長洲同埋梅窩啦，北角來往紅磡同埋九龍城咧，就申請加價45%，都差唔多一半噶咁啦。咁、另外仲有百幾條專線小巴線都申請加價嘅，包括咗加幅最大嘅咧，就係新界七條來往荃灣同埋葵盛葵。方等一大路线加幅咧，如佢哋申请都系超过60%，差唔多59%咁样嘅。听落去，当然啦，做生意嗰啲就系、是、嗱，我自己营运成本又加啦，我又要培训翻啲人啦，加价申请嘅时候，梗系话合理噶嘛。咁啊，点睇咧？听落去就咁，全部读晒都唔系路啊，因为都全部都话要申请加。 系啊，即系你头先讲咗都好多， 系有排手排手嘅 小巴同埋渡轮咧，都话排住队要加价啦。咁其实佢哋唔系排第一个条队，仲有前边仲有 前 边 仲审仲审紧。 系啊，因为你见到疫情过后啦，咁真正嘅經濟收益咧，其實我哋都未見到嘅嚇，即係口袋裏邊唔係話真係多咗好多錢，但係咧就迎嚟咗咧一大波嘅即係加價潮啦嚇，因為譬如地鐵咁樣講咗好耐啦，咁而家咧仲終於話咧就唔係好大嘅一個加幅2.3%，咁但係咧就電車同的士舊年都已經年中已經加咗價噶啦， 係啦，仲有咧就五間專營巴士公司同埋的士又加價啦，咁啊等緊審批，所以基本上都唔使點讀噶啦，大家都係不停， 所以就連一男子嘅即係加價潮嚟到嘅時候咧，咁變咗政府就話佢審批呢啲嘅專營又好，即係個別嘅路線都好咧，佢都係會睇翻，即係除咗頭先你講嘅呢一男子嗰啲即係考慮之外咧，都會睇翻即係市民嗰個嘅承受能力嘅咁。咁但係我真係唔知，如果真係所有呢嘅交通嘅工具都要加價嘅時候，即係可能即係市民嗰個負擔能力都係一個嘅憂慮嚟嘅，我覺得。 係啦，咁所以市民大眾咧，如果你啊住離島啦，成日都我有啲朋友都係住坪洲噶、因為如果你真係成功，佢哋成功申請到加價咧，哇！即係都幾係嘢噶，因為你住坪洲，除咗中意佢可能比較幽靜，亦都有啲朋友係我喺港島翻工嘅，我一程船翻中環，跟住舒舒服服咁計埋條數，諗住可以又慳啲，空氣又清新啲。如果真係加咁多嘅話咧，其實譬如有一啲中環來往坪洲禮拜一至禮拜六高速船咧。依家就收31元，如果獲准加價一倍咧，如果你真係高速船單程都62元喎。 係啊，嚇真變咗第時真係得閒想去下坪洲嗰個誘因咧，又會低好多。不過咁即係佢而家話申請啫，即係呢個係個申請想加嗰個幅度嚟嘅。 啱。 咁啊，即係最後啦，即係批咗出嚟，即係需唔需要經過行會或者立法會呢個係即係睇個別情況啦嚇。咁係咪真係呢個數咧？亦都未必嘅，因為睇翻即係過往咗啲個加幅呢個申請，即係20%+，咁但係可能即係加翻即係成幾，比如咁樣嚇，裝即係都要即係開天殺價咯，政府可能都要落地還錢嘅。 係啦，我哋唔講咁悠閒啦，我搭唔搭渡輪，咁但係咧小巴都好多人搭嘅。咁啊，運輸署亦都話咧，而家仲處理緊124條綠色小巴線嘅加價申請。咁啊，當中有20條咧嚟自港島、九龍嘅咧有46條，新界咧就有90條，即係你命中率都幾高嘅。如果你平時係會搭小巴嘅話，咁咁多個即係申請當中咧，加幅最大嘅咧就係89號嘅4條線，咁啊詳細唔講啦，都最多申請加價差唔多成60%嘅咁樣啦。咁所以如果 不過咧，即係我哋都要補充一下嘅，政府就唔係你申請幾多就批好多嘅，係啦。咁啊，運輸署咧，舊年接獲嗰百幾條申請加價咧，其實大部分獲批嘅加幅咧，都係比申請嘅時候咧低近半嘅，係啦。咁所以就處理緊。咁而當局亦都講啦，公共交通服務同民生息息相關。其实识背噶啦，唔好意思啊。通常都会话，继续都系讲咧，一如以往考虑营办商嘅收支财务情况同埋前景啦，公众接受程度同埋负担能力等等嘅因素，会以审慎嘅态度去处理加价申请。政府话咧会做好把关嘅工作嘅。杨立门啊，咁你觉得政府有冇得睇下体恤下依家咁多市民，可能份工先至啱啱叫做稳翻少少，系嘛，稳定翻少少？呢、這个系咪唔系考虑嚟噶嘛？但系嘛，即系市民呢个负担能力唔系占最大。 嗱，佢講咗一男子嘅考慮，就冇講話中間嗰個加權比重有幾多嘅。咁咧，所以我諗都係要政府誒盡量睇出翻而家我哋人工咧，亦都唔會話加到咁多嘅嚇。即係你話申請加價一倍，咁人工未有耐加到一倍啦。即係你有即係百分之十已經真係好開心噶啦，係咪？咁好少都有百分之十添啦。如果人工嘅話，咁但係佢一加就加咁多。 我做女嘅年代，可能九幾年出嚟做嘢，仲係好搶人嘅時間，可能就真係有十幾。 嗰陣時真係有超過十。 依家 但係而家過去嗰十幾廿年都冇呢啲過場。 即係你份工，即係講白啲，你中年轉職俾人裁咗，揾個份工同翻以前份工一樣，已經好高興啦。好多都係減人工。 不過你都要睇翻即係營運者佢自己真係有啲具體嘅即係限制。即係佢嗰個成本真係加咗好多，咁呢個就係不在話下嘅。咁而且佢哋唔係年年都可以加價嘅嚇。咁啊，即係人工咧，我哋希望香港人年都有得加啦。咁但係佢哋加價咧，未必可以年年都有得加咯。有個滯後嘅中間嚇。 係，咁但係都有啲即係立法會議員都有講啦。其實市民又唔係好似你話，好似你話齋，唔係個個依家個手頭咁鬆噶嘛。咁所以如果真係經濟好轉啦，咁就希望各個方面可以即係自制克制下啦。但如果话加价成一倍咧，有阵时都觉得好难理解嘅。政府如果把好关，咁双方一边就话，如果我你又唔燃油补贴再多啲，你又唔各方面有多津贴，其实做生意又好难做。一阵话 cut 咗条线，咁啊仲惨。 系啊系啊，咁所以政府都可能要谂，即系各种唔同嘅，即系要谂补贴。嘅方案咯嚇，補貼即係嗰個營運者又好，補貼市民又好啦，即係大家都要諗一諗。 係啦，咁我哋咧，不如依家咧請嚟業內人士同我哋傾下。我哋有香港專線小巴持牌人協會代表陳文俊先生，陳生你好。 你好，兩位主持人 你好。 係啦，我哋講咁多，梗唔及你自己業內人士講嘅好啲啦，咁啦。咁其實咧，淨係你哋商會咧，依家有冇啲路線係等候緊審批嘅？嗱，我哋小市民實話慘㗎，但係你哋係咪都好困難啊？ 其實一定是慘啦，特別是疫情那段時間裏面你睇到就係生意摸做之餘咧，仲要維持翻個基本班次啦。咁同埋就係喺嗰段時間，因為俄烏戰爭嗰個油價係升到嚇死你嘅。咁即係一方面就係收入少咗，一方面就係成本又大咗。咁呢兩方面係構成咗好大嘅即係個虧損咯。咁所以變咗我睇到翻呢一段時間係好多營辦商都會申請加價噶。 但點解會嗰個差異會咁大嘅？嗬，即係嗰啲路線有啲又真係有百分之一百五十啊咁樣，有啲係即係百分之即係一成兩成啊咁樣㗎。 其實咧呢度有幾樣嘢，第一樣嘢就係每一條線咧嗰個基數唔同。如果一條線係三蚊或者兩個半，佢加 10% 係好少。 係。 但如果呢條線係十蚊，你加 10% 就好大啦。所以個基數有取決於呢樣嘢。第二就係條條線嗰個營運狀況都唔同。可能有啲線根本長期虧損緊嘅，蝕緊根本上要就即係日日都捉襟見肘嘅。但另一啲線可能根本上係可以收支平衡，甚至乎賺緊錢嘅。所以係基於呢個原因，所以條條線嗰個加幅有少少唔同咯。 咁你哋有幾時決定去申請加價嘅咧？嗬，即 係 你 其實我哋以我哋商會為例咧，就係我哋建議就係其實大部分嘅營辦商就係、是、當佢加完價之後，大約係十。12-15个月就可以嘗試再做第二 round 嘅加價，咁嗰個加價其實係落落去追翻就係個通脹啫嘛，即基本上我哋每一次嘅周而復始嘅加價咧，就是、希望嗰百分之 less 譬如百分之五嘅加幅，可以俾翻落去個司機人工或者係有錢度咁解啫，都係。 咁但係當然而家呢一個譬如話加到成即係幾百分之幾十嘅就 有啲直情 止追通脹 六成喎，有一啲線咁通常係啦，燃油成本同埋人手成本通常佔專線營運成本係幾多成度咧？ 我簡單啲俾大家一個 rough figure 啦，譬如當而家全香港無論你條線喺香港、九龍、新界都好啦，我諗大約係3000蚊成本一日。 三千蚊。咁薪金裏面大約係有1200蚊係人工嚟嘅。 嗯， 啲人工係包埋強積金啊、放大假之類之類咯。咁、 啊、 有錢係大約係差唔多700蚊到咯。呢、這個就係 rough figure 嚟嘅。 即是每一日每一条线平均大概是赚车只1000蚊咁上下嘅啫，系嘛？ 而家我哋每一架车300蚊成本啦。咁如果你揾到一啲线咧，可以赚到300蚊，系好好嘅线嚟嘅。即系如果一条六巴线而家咧做到3300蚊嘅线，系叫线王嚟嘅啦，已经系。 仲要计埋保险啦，你嘅耗损啦，系嘛？维修啊等等。 嗯， 冇错冇错啊！咁所以其实喺呢段时间里边咧，我哋睇到就系话，其实业界嚟讲咧，第一长期面对请唔到司机，咁、我哋不断系想加人工嘅，已经加到一个我哋自己可以承担能力嘅极限咯、第二点就系因为疫情原因咧，政府系曾经推出过嗰个所谓燃油补贴嘅，但系啱啱去到12月就冇咗啦。咁呢个落差好紧要，这个冇咗个突然之间冇咗。咁變咗好多營辦商咪要申請加價，希望去追翻嗰個油費支出咯。 哦，燃油補貼又補到幾多俾你哋啊？其實 嗰時係講緊係差唔多 around 係四成咯，四成 又爭好遠咯，爭 好遠喎，有四成嘅補貼就 係啦，冇錯。咁突然之間冇咗啊嘛，冇咗咁個個都發發矛噶啦嘛，個個都即刻蝕本又越多，所以好正常就會申請加價咯。 咁嗰陣時，除咗即係個燃油補貼，係咪都仲有一啲俾企業嗰個嘅，即係疫情之下嗰個補貼，係咪你都有噶？ 有嘅，我哋有保就業計劃嗰啲都有。 保就業計劃都有嘅，再外加就有一個即係燃油嘅補貼。咁但係而家就冇曬啦，全部呢啲嘢都係咪？ 完全冇曬㗎啦，而家已經。咁所以大家剛才講話好 highlight 咗，譬如60%、50%，我諗呢啲係可能好個別路線咧，係有啲特殊原因嘅。但我睇翻我哋業界裏邊咧，大致上嗌就嗌10%-20% 度啦，嗌啫。但係實際上 turn 到俾翻你，我夠膽講係 less than 10% 以下，全部都。 即啱啱可能是做到同通胀差不多，你哋已经觉得叫做都叫帮补到㗎啦，咁係咪？ 嗱，基本上如果你每次加价可以追到就係人工嘅加幅同埋油价加幅啊，甚至乎保险嗰啲呢，已经叫做窝你吉底㗎啦，真係。 係啦，但我都想其他市民都可以打你一起傾嘅 ,187-2311,187-2311。陈生，咁我都想问你呢，通常呢你哋咁样申请加价呢，运输署要处理几耐先至可以话返俾你哋听 㗎？承諾上面咧，承諾啊，就話3至半年啦，3個月至半年啦，但通常都未必得嘅。呢、這個真係好睇你個地區個主任做嘢快手定慢腳啦。跟住佢哋有冇嘢好多兼顧嘅嘢咯。咁所以 roughly 嚟講，我覺得半年至9個月都起碼噶啦，要。 咁你哋又覺唔覺得而家嗰個營運環境嗱？雖然你話好多又燃油貴啦，又即係司機又唔夠，咁但係係咪會啲客都會多翻啲咧？即係疫情過後，即係好多人都夜晚 食飯啦。而家正常嚟講就復常咗所謂，但其實咧，我哋係一個民生嘅路線嘅小巴。即係同嗰個所謂嘅旅遊啊，或者其他嘢冇乜關係，其實係民生嘅。咁只要翻學翻工正常翻就已經喺翻度。但係我哋睇翻就係、是，雖然而家復常咗，但係始終去唔翻疫情之前嗰100%。點解咧？因為成個模式消費模式變咗，特別係夜晚可能10點後鐘， 啲人早瞓咗好多。 係啊，你發覺咧真係咧早一轉嘅啫。 而家 夜晚嗰餐飯好慘， 出嚟食嘢， 同埋真係10點鐘到咧，真係好似外國咁開始好靜嘅。 係啊。慣咗 嘅 疫情， 嗰度係一個影響嚟啦，會 係。咁你有冇擔心？譬如話你加咗價，啲市民係啊，不如我行路啊，或者我搭地鐵啦， 坐巴士啦咁樣。咁你咪仲慘，會唔會咧？ 會 唔會仲因小失大？ 咁我哋個問題好簡單，就係喂唔加，根本上就冇可能加到司機人工俾司機。即係你唔加都係死，你加就唯有搏一搏。 系， 同埋第二點就係話，我諗除咗我哋加，唔係我哋唔係第一個加咯。我諗鐵路大先啦，跟住巴士公司啊，其他咁加，大家一齊加啫嘛，水漲船高都係。 咁你哋有冇話即係啲行家有啲線直情係已經 cut 曬噶啦？ 有啊，有啲行家係交線俾政府唔做嘅，有真係有嘅，真係有嘅。 咁即係話，如果你今次係加得嗰個幅度係唔足夠咧，就你會預計有更多嘅線係會退場嘅咯。 一定會係咧。當然，我哋喺舊年應該係9月，即係嗰個燃油補貼完之前，我哋透過我哋嘅業界代表啊，易志明議員都同政府反映過啊。但政府就話 no 咯，因為佢話疫情嘅資助已經完結咗咯。咁但係而家實際上呢個唔係疫情嘅資助啦嘛，呢個已經係去到一個民生嘅問題啦嘛。 即係個油價喺香港你都知係一個寡頭壟斷啦，加快減慢噶嘛。即係我哋係好被動，我哋係冇嘢做到噶。油公司佢中意加你兩毫兩毫，加你五毫就五毫，呢個係最致命的一樣嘢。 咁另外咧，港鐵嗰啲新路線咧，對於你哋專線小巴經營，算唔算都好大嘅衝擊咧？ 我諗一定有嘅。你話冇又假嘅，因為始終香港有幾大啊，係咪先？咁但係當然啦，理論上我哋小巴嘅角色咧，其實係接駁地鐵嘅客去一啲比較偏遠少少或者係大車去唔到嘅地方咯。咁呢個其實都係希望可以做到個生存空間。但係呢個過程裏面要成唔成功咧，我諗地鐵公司都要慷慨少少，就係喺關於嗰個轉乘優惠上面咯。好簡單，譬如話搭地鐵轉小巴，小巴轉地鐵可能有五毫子優惠。咁嗰五毫子係咪應該地鐵係承擔多啲，定係我哋六巴可以承擔少啲？這個就嗰個誘因好重要咯嚇。 嗱，咁我另外咧都見到咧，依家我有陣時都會搭下港鐵，有陣時佢有啲路線新起嗰啲啊，其實佢由個月台上到去個即係平台露天去翻街嗰度咧，其實行好遠噶嘛。咁所以呢啲都係啲誘因咧，令到即係中老年人，包括我自己啦，如果我得揀，我中意搭小巴或者巴士多啲嘅。咁呢個會唔會衝擊其實又唔係想象中咁大咧？ 其實我諗如果只要我哋嘅服務好夠密嘅話呢，而家當然嗰個價錢合理啦，咁其實我哋都有一定嘅競爭力，但當然呢個睇下政府點樣去拿捏，就係兩個毛之間嗰個角色點樣做法囉。 所以可唔可以簡單啲講，就係最能夠幫到手呢，就係政府一係你有啲燃油補貼，如果唔係呢，你批你都啱啱緊救你嗰、那個收支平衡咋嘛，你哋而家個申請可唔可以咁樣理解？ 可以咁講，絕對可以咁講。同埋可能我諗政府都可能要用一個比較新嘅思維去考慮一下，就係、是、你只要睇翻全世界，其實好少國家、好少地區咧係一個私人機構去營運一個公交嘅。通常都係政府有一個補貼或者另類形式嘅運作嘅。咁就睇翻而家，你睇無論巴士公司定係綠巴都不斷嗌救命嘅，或者渡輪公司都係嘅。係咪政府要探討一下可能性，就係咪一個好似叫做成本加一個營運費嗰個模式去運作呢？即係所謂 cost plus。如果唔係，其實來來去去營辦商就嗌苦，跟住不斷加價加價加價，咁受害嗰個就係小市民嘅銀包。咁呢個係一個問題，所以政府可能要即係好認真去考慮一下成個模式係咪應該去考慮一下有一個轉變咯。 據我所知，你哋而家專線小巴嗰個加費就唔需要去立法會或者係經過即係行政，即係嗰個行政會議嘅係嘛？即係根據即係局長嗰個答覆咧，就係話係根據而家運輸署嗰個程序咧，就係睇情況咧，就係即係諮詢下啲地區人士啊，咁樣就可以就會批或者唔批嘅。咁你哋而家有冇同即係嗰啲地區人士都開始做少少游說啊咁樣咧？ 一直都有噶啦，一於作為一個營辦商喺地區，咁我哋嘅服務就係乘客嘅需要，咁地區人士嘅需要即係一定同我哋冇得分割嘅。 但係佢哋肯定係反對你加價噶喎。 咁都冇辦法㗎，大家都要坐低傾㗎嘛。我點解要加價先得㗎？我唔加價又冇人嚟翻工，咁點算咧？係咪？ 係啦，會唔會係喺地區嘅時候咧？我諗主要你哋嘅其中一個遊說嘅誘因係咪？如果即係 cut 咗你哋，即係對於啲即係中老年啊嚇，或者搭開嗰啲，其實係損失走慘㗎嘛。你有部分人真係唔中意搭鐵路，因為行上行落，即係如果隻腳都唔係好叻嗰啲咧，其實譬如九龍城、土瓜灣依家有地鐵㗎，有宋皇台站係咪？有其他站，但係啲小巴都仍然係好旺下嘅喎。咁呢啲如果你 cut 咗，好大件事嘅喎，營運唔到。 所以我覺得都係講道理嘅啫，即係唔可以覺得加價就係一個謀取暴利嘅藉口咯。呢個絕對唔係嘅，因為純粹係我哋要維持翻個服務咁解嘅嘛，都係。 但係經常都話啊嘛，如果行行都話要政府補貼，咁咪搞唔掂嘅喎。咁有咩原因咧？ 我剛才講個營運模式係咪要變咧？政府嘅思維上係要改變咯嚇。 即係思維個改變就係即係一定要用一啲公帑去即係付出少少咧，就去保持住嗰個服務，即係仍然繼續落去，係咪咩意思？ 係冇錯冇錯，因為我哋睇翻大部分嘅國家咧，佢哋係政府係買一個服務，即係我哋作為營辦商係代政府去營運嗰個服務啫嘛。 好啊，明白曬，唔該曬，好啊，麻煩曬陳生啊。咁啊，陳敏俊咧就係香港專線小巴持牌人協會代表。咁啊，各位聽眾咧有興趣打電話嚟再傾咧，我哋可以打1872311 1872311同我哋傾嘅。咁一陣間咧，我哋再講咧，包括咗渡輪嗰邊加價有啲咩應對，有咩理據咧？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抵港，展开六日考察行程。他抵港之后到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下昼到特首办，之后到政府总部会见行政会议成员和问责官员，晚上会到礼宾府接受特区政府宴请，星期六会到湾仔会展出席特区政府举办的香港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活动开幕典礼，预料会发表讲话。据悉，夏宝龙在港考察期间，亦都会同中央驻港人员、立法会议员同中资机构人员等会面，亦都会落区探访、参观学校以及视察重要发展项目。新思维立法会议员狄志远表示，夏宝龙来港六日，反映中央重视香港情况同发展，希望两地交流可持续，相信有助香港与内地发展。国务院港澳办今年度支出预算达到1.6亿元人民币，比去年预算增加大约1.3亿元。港澳办官网公布本年度部门预算，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5.5亿元，涉及港澳台侨事务的行政运行预算占近4.3亿元，比去年实际支出多近7.5%。当局解释，主要原因是编制内实有人数增加。当局指出，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过紧日子的有关要求，例行节约办一切事业，严控一般性支出，同时坚持优化支出结构，合理保障办政服务、研究培训等重点需求，体现在有关支出科目之中。大律师工会继续访京行程，大约20人今朝拜访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与港澳办法律师会面。访京团之后到北京大学与法学院院长郭力、多名法学院的教授和学生交流，下午到最高人民法院与副院长杨万明会面。访京团听日会到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和全国律师协会，星期六結束行程返港。在北京，外交部再次敦促德國客觀理性地看待兩國務實合作，為中國企業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視的營商環境。發言人汪文斌是在例行記者會上被問及德國方面據報正是重新審查中遠集團入股漢堡港碼頭的交易時作出有關回應。汪文斌又说，中德务实合作建立在企业自愿的基础上，互利互惠共赢。德方对中远集团收购汉堡港码头的来龙去脉心知肚明，希望德方不要将正常的商业合作泛政治化、泛意识形态化、泛安全化，因为设置障碍。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2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有一两阵骤雨，稍后至星期日渐转天晴，日间相当温暖。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又有故事同你跟进翻。较早前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只系近住收费广场一段比较多车，东 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东港中心。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在东山台。另外大潭道来回方向近住石澳道都是车多，特别是去柴湾方向是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大潭郊野公园。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车龙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新界区坑口的影业路去返厚德村方向，车龙在清水湾电影制片厂。仲有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在安定村。封路情况，将军澳的骏逸街有紧急工程，骏逸街介乎骏昌街至骏宏街之间来回全线仍然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大家要留意翻。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埔道六合村向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促进伤残人士就业政策，香港双健共融网络总干事莫建荣。 国内啊，海外，佢只要同等嘅能力，佢哋多数都系会优先，变咗残人有一个表现自己能力嘅机会。 港大公民社会与治理研究中心副总监陈以文。 政府采购佢有个计分制度，咁会唔会聘请残疾人士嗰啲机构，你又加啲分俾佢咧？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 中横苍穹，揽月九天。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周末影院问天， 整个拍摄过程为了真实展现航天人员的拼搏精神，剧组六百多人横跨大半个中国实地取景，包括甘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内蒙古额济纳旗以及北京航天城，最终完成艰巨的拍摄任务。 问天粤语版星期六日上午十一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是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嘉文、杨立门。 欢迎继续听众咧，继续守住我哋咧港台，听住我哋自由风，自由风啦。头先我哋咧就讲到加价啦，杨立门系咪？我哋讲完小巴，跟住一阵间咧就会讲下渡轮，咁啊咩都加。咁所以咧，如果市民大众无论你出行平时你系会搭小巴啦，定系你平时翻工都会搭渡轮，又或者假日咧先至会涌入去，好似我咁，系啦。咁咧都欢迎你打嚟咧1872311咧，同我哋分享一下嘅。杨立门啊，头先咧我哋都有问嘅，听落去人哋营运嗰啲嘢好似好惨咁，但系人哋即系翻工翻学嗰啲，你渡轮咧，如果一次过真系加倍，如果又俾佢加到嘅话，其实又真系好惊人噶。 嗯，系啊，我哋嗰啲旅游人士就冇乜问题啦。你贵咁，亦都唔系成日搭嘅，咁冇乜所谓啦吓。咁但系就喺嗰度住，又要出嚟翻工翻学嗰啲咧，就即系焗住系要俾嗰个价钱啊。咁所以就真系唔知点算好。 系啦，咁我就咁上网咧，我就见到平洲乡事委员会咧，佢喺呢个即系一个钟头内咧，佢都啱啱出咗个 post 嘅，佢讲咩咧喺 Facebook， 佢就话咧即刻有封信，佢就本会咧都去信港九小轮有限公司，要求会面解释有关申请加价嘅事宜。咁佢公开嘅，咁我读一读先，都关事嘅。嗱，佢话咧，呢个平洲乡事委员会就话本会咧从新闻媒体得悉，贵公司即系呢个港九小轮啊，系啦，已经向运输署咧申请上述航线加价，加幅为一倍。由于加幅惊人，远远超出居民负担，咁本会咧就请嗰间公司派员到呢个平洲乡事委员会咧解释下突然加幅惊人之由。 同埋商議其他可取替經人加幅嘅方案。咁啊，約會會面詳情啊，揾邊個啦咁。咁所以我諗，如果真係加一倍咧，一般冇，我諗任何人都都覺得我喺邊度補翻咧？即係頭先雖然小巴嗰邊就話唔係個個加咁多嘅，我哋收回成本已經好好噶啦咁。咁你平洲搬都搬唔切嘅喎，其實你少數怕長計，又唔係個個可以有好優惠嘅價錢，日日咁樣上上落落噶嘛。 嗯，係啊，即係同埋頭先聽你讀嗰封公開信出嚟， 佢幾次驚人，嗱唔係我作㗎，大家都可以喺 Facebook 頭先我都有問頭先小巴行業嗰位陳生啦嚇，咁佢哋都有係同即係本地嘅居民咧係有溝通，同埋都進行啲遊說工作嘅。咁但係咧就而家譬如話呢個渡輪呢方面咧，似乎就係佢哋嗰個程序咧就真係要經呢一個立法會，因為佢有少少嗰個例嗰個要修改嘅嚇，同埋要經過嗰個交通諮詢委員會嘅嚇。咁咧就又冇講到話係即係。要同即系本地即系受影响嘅居民咧，要沟通啊咁样啦吓。咁啊，似乎就小轮公司咧就未即系将呢样嘢咧系拎去同嘅居民咧系去即系有所沟通吓。 系啦，咁我头先讲啦，就系呢个平洲乡事委员会都好快嘅。咁我哋而家咧就请嚟咧嚟到区议员咧兼平洲乡事委员会主席阿黄汉权同大家倾下啦。黄议员你好。 你好， 你哋都好快，都即刻咧有个即系声明咁样，但系真系加幅惊人、哦。咁其实系咪都系表达完都冇办法，定系可能有影响力嘅都？ 我谂佢真系初步嘅。咁我哋都问渡轮公司攞咗少少资料，同埋约见佢啦。因为初步都讲咗有几个问题入边嘅。咁其实个加幅咁大，部门系有少少知道佢要加价，但系。你話個加幅咁大咧，佢部門知唔知咧？呢只就係得部門同埋船公司先知啊。 嗯，即係你哋點樣聽到翻嚟嘅呢樣嘢？ 嗱，其實我問咗渡輪公司，喂，咁點可能你一家家倍先？就算經濟很唔好，喺嗰個疫情時代，其實我哋嗰個人流係冇乜，即係話個減少得冇咁緊要啊。即係因為我哋都有本土自己嘅。居民係香港，從香港嚟呢度旅遊啊，其實船公司俾我哋嘅數據嗰時都唔係咁差嘅，所以我哋你留意翻佢俾我哋嘅數據係好遲，我哋先要減個航班嘅喺個疫情嗰個時間。咁我今日都問咗喂，哇喂，其實會唔會有啲過分咧？100%，因為佢話其實最主要就是明年咧，政府俾錢做嗰批船咧，就陸陸續續咧係投入去條航線上邊。咁佢話其實當日佢哋喺同運輸署開會時咧，亦都話俾佢聽，第二隻船咧會加咗人手嘅。咁我話其實而家你都係四個人走，你突然間加兩個，其實好恐怖咧。第一，因為新船即係政府俾錢做嘅船咧，要加多兩個配員及油費，係會比而家用多每一程用多四分一嘅燃油。咁我話其實。咁係好恐怖嘅，而家國際油價咁貴，你再用多咁多，同埋你用多咁多人，咁其實運輸署當日批船嗰時，佢係知道有服線要加價嘅，咁其實理唔理想咧？咁我話喂，咁會唔會 hold 住先咧？因為佢嗰批舊船，即係依家港九所投服務嗰批船咧，其實係呢幾年做嘅，咁其實係咪需要咁快咁急去換船，令到個票價大幅提升咧？ 但係好似呢批新船係比較快啲嘅。 問心講啦，其實而家我哋25分鐘船，你快2分鐘或者快3分鐘，其實對我哋嚟講係冇乜分別嘅。 但你加一倍就好大分別啦，如果嗰個船費係咪？ 個船費一倍就好大分別。如果你話喂加多兩個船員，即係話佢個人工開支多50%，再加埋個油費嘅話，你話幫我聽，你快2-3分鐘，其實係無補於事喎。 但係根據往績咧，就即係佢哋申請嗰個加幅咧，就好少話俾足佢嘅嚇，即係都係會即係冚一大橛咁先至最後去有決定啦嚇。咁應該就唔會，你覺得係咪以前有冇試過即係加咁多，同埋最後係真係加到成 咁耐都冇試過咁恐怖？你話加10%+到最後係幾個%咧？呢樣嘢大家都明白，佢做生意開天殺價，落地還錢，但係點解話100%嘅開得出嚟？如果佢衰極，如果你加20-30%，我哋都接受唔到喎。其實 如果佢唔係衰，佢加半，你都加 半都好大影響噶嘛。因為我都真係有朋友住坪洲噶，咁都大家都係揀住坪洲，即係除咗因為佢比較寧靜啦，有啲人係覺得我直接喺中環一程係嘛，計個條數就係覺得好過住翻出嚟啊咁。但如果咁樣就失曬預算噶咯。我見到你個坪洲鄉事委員會個 Facebook 都有啲人覺得好慘啊，唉點算呢咁樣，都有冇啲居民同你即時反映，希望你做到啲嘢？ 我哋今日已經陸陸續續收到居民嘅意見，但我哋首先都要搞清楚，喂，點解船公司咁即係咁離譜啊？咁我哋約希望喺呢個禮拜內約佢傾咗，究竟為你哋發生咩事？因為其實冇可能嘅，因為政府喺疫情時代亦都有俾咗一啲補貼去幫佢哋渡過難關。而家你加咁嘅幅度係即係我諗即係冇人接受到啊！你話喂通脹幾個 percent， 我諗大家雖然有不滿，但係都明白你嗰個苦況啊嘛。但係如果你話100% 講埋，你可能係加20-30% 都冇可能嘅。而家根本你係唔現實嘅。 根據我哋嘅資料咧，就政府其實喺2011年咧就開始為6條主要離島嘅渡輪航線咧引入所謂特別協助措施嘅安排啊嚇，咁咧就即係實報實銷咁嘅意思咧，就即係政府就向啲渡輪營運商咧就係發還呢啲營運開支嘅，包括碼頭相關嘅電費、水費、清潔費啊等等嚇。咁好似話而家都仲有呢一個咁樣嘅補貼嘅喎，都未係撤銷嘅喎，係嘛嚇？ 有噶，一路都俾紧嘅， 俾紧嘅一路都嗬，吓 系啦。 咁但系佢都要加啦吓。我想问一下咧，你哋同佢哋嗰个倾谈之中有冇要求？譬如话，因为你居民即系焗住一定要用噶啦吓，喺度住嗰啲。咁嗰个譬如话月票，即系嗰个嘅优惠，可唔可以即系再加多少少咁样？有冇呢个要求啊？你哋即系月票应该会平啲噶嘛？ 嗱，多方面其实月票系平嘅，但问题就系、你个幅度其实。而家你就算月票你加10%-20%都係唔合理嘅，因為其實而家個環境大家都見到嘅，係根本香港係啱啱開始有好轉，你咁嘅其實打工仔好慘嘅，你加都加唔到咁嘅人工。咁其實我哋就係趁住呢個禮拜一定要去落嚟傾清楚，又可唔可以將幅度撳低？你除咗翻工嗰班人，咁仲有一啲係搬出去要翻嚟探父母嘅，如果你一家四口。翻嚟睇爸爸媽媽，你話俾佢聽，佢來回船費要800蚊嘅，點翻嚟啊？假期因為我係特別貴噶嘛，咁以佢嗰個運，即係嗰個計數出嚟，差唔多要100蚊一個人頭嘅話，來回就係4個人就800蚊嘅喎。咁根本係天價，去澳門都咁上下，其實搭金巴。 係啦，不如我哋聽聽呢一個聽眾先啦，郭生你好。 系你好，你好，阿杨立文、李嘉文， 系分享下你点睇？ 我觉得今次咧，无论船又好，或者所有嗰啲小巴，仲系听到佢哋申请呢个加幅咧，就系政府造成嘅。如果大家仲记得咧，天星小轮旧年申请加价咧，最后政府系批，甚至到天星小轮嚟豁免晒所。即系唔系点啊？即系取消晒所有长者嗰啲咁嘅优惠。所以我打电话上嚟，第一我听见到啲人惊咧，加100%，即系你边度有咁嘅加法咧？简直就开天，唔单止开天杀价，直接揾刀斩到人哋条颈度。咁咧，我就想咧，即系大胆少少啊！我哋嘅政府咧，特别喺李家超特首嘅管理底下咧，就话自己有违政府嘛。佢有本事，我就建議佢今次行政會議所有申請加價全部唔好批，一毫子都唔批。佢如果能夠做到咁咧，我就或者香港人舉腳贊成嘅啦。你根本你行政會議講真，上到去咪又係喺度做一場大龍鳳，最後咪即係加某個百分比，正如正話你乜樣，你加一半都死啊！咁你叫啲長洲啲街坊點啊？以后唔好出嚟，你以为以后唔翻常州住啊？我睇政府点玩啦。如果政府够胆嘅，佢就一毫子都唔好加。唔该，行政会议班官员唔好去做狗啊！ 咁啊，唔好咁样话佢哋系啦，有部分都系即系为人民服务系嘛？ 一毫子都唔加，咁佢哋话咁我。 系啦，咁啊，头先咧，阿郭生佢都明白嘅，即系同部分市民都一样啦，有啲怒气。咁但系咧，即系一般市民亦都系担心。咁如果佢真系无论系小巴又或者系渡轮，有啲营运唔到，咁其实就都影响好大噶，对于普罗大众。 系啊，佢退场咁样，即系翘起，即系嗰啲市民一镬咁样吓。 系啦，咁啊，另外仲有尹生，尹生你好。 嗨，你好。 系啊，听听你意见啦，你请讲。 其实就你问我，我做一个市民，我系无奈接受佢哋加价嘅。 嗯。 其实你话反对冇用噶。 嗯。 点解要反对啫？反对嚟都冇用嘅。 嗯。 咁不如索性就话佢要加个百分比几多，俾即系叫做行会去睇翻、计翻晒所有一篮子嘅因素。 系。 最终最后拍板几多？其实佢加完之后，因为而家讲紧就话要输入外劳嘅，不如索性俾佢加，加完嘅咪加翻啲人工落去，等本地嘅就业好翻啲好过啦。 嗯嗯， 因为呢个永远都系鸡蛋同鸡嘅问题啊。 嗯， 你唔俾佢加，有得唔加咩？冇噶嘛，喺香港， 嗯， 个个都系为咗个商业嗰盘生意着想噶嘛，俾得佢加嘅咪加翻人工咯。好过成日就话喂要输入外劳，其实点解我有人做揸小巴嘅，个人工系真系奀嘅。 嗯嗯。 咁点解唔俾佢加？你俾佢加咪加翻啲人工，咪有新人入行咯。 好啊，唔该晒，唔该晒。咁啊，似乎咧市民都带点无奈吓，即系至少我哋听入去嘅，即系有啲就相对比较亢奋啲啦，有啲就直情都已经系。好平淡，但都顯出嗰種無奈啊，係嘛？ 不過政府同 行 會都未必 覺得 係，但係政府都未唔會話完全即係去唔理即係市民嗰個嘅反應嘅。咁所以我諗，如果多啲人即係出聲咧，即係政府最後決定之前咧，都應該會係考慮埋即係市民嗰個反應嘅。 係，我諗頭先所講啦，就係都有啲市民即係。想了其他方法的，嗱，我不如俾你加，咁但係咧，你唔好輸入外勞啊，我寧願加到加翻，俾翻啲本地人去揸翻，即係營運翻，咁佢都覺得都拉上補下，都叫做惠及翻香港市民咁樣。呢樣嘢係咪即係一般市民都有部分都想唔係好想輸入外勞噶嘛？即係無論你我哋搭公共即係小巴又好，渡輪又好，如果係加完啦，加完咧。覺得係俾翻啲師傅司機嘅，係咪都個感受會好啲咧？咁樣， 速度、力量、意志力，每場戰鬥從不怕神一樣的對手，因為有神一樣的隊友。電視節目《港將神隊友》，每集專訪香港運動員同佢哋背後嘅團隊，從家人、教練、運動心理學家，以至體育科研隊伍，呈現同行故事，燃燒每滴熱血。港将神队友，今晚八点，港台电视31。 哇，系瑞文呢首咪你对宝贝仔嘅儿歌饮歌，乜你终于肯俾佢哋上嚟做嘉宾啦咩？ 世杰未系时候噶，佢哋净系知少少，唔好扮代表啦。 代表喺晒度，今个星期我同陈家俊请嚟小学生倾下佢哋对鲨鱼嘅观感。同埋点样认识鲨鱼保育？ 而我就请嚟天文台嘅团队介绍航空气象预报。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吴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 欢迎各位听众咧，如果有兴趣打嚟倾加价嘅问题咧，都系1872311，1872311啊。咁啊，杨立门啊，我哋而家咧请嚟航运交通界立法会议员易志明同我哋一齐倾嘅。易议员你好， 系你好， 易议员你好。 咁啊，唔讲多啦，净系听你都应该听到啲观众都好无奈或者好生气啦。咁呢个加价最多申请加一倍，你点睇咧？ 嗱，我谂大家都要理解，因为应该怎么说呢，大家现在看不到任何文件呢，是因什么理由加价、只不过是因为今次的特别财委会里面有一条问题、所以政府就列出了、有这些公交的公司呢就提出了加价申请了、我先讲一讲关于这些渡轮那里、为什么个要求的加幅会相对高呢、因為佢哋而家嗰張所謂專嗰張唔係叫專營權啦，佢叫牌照經營啊，咁啊2011年兩年前係發俾佢哋嘅，咁啊就5年5年咁樣嘅，咁咧就頭兩年就不准加價，咁就寫到明嘅。好啦，咁但係最呢個都唔係一個最大問題，最大問題乜嘢咧？如果大家有留意咧，而家嗰啲船咧就政府就出錢咧就幫佢哋咧係做新船啦，換一個新嘅船隊，因為咧啲船舊啦咁樣。咁換呢個船呢，咁政府同一時間呢就將呢船呢就將佢升格、做大咗， 就要有冷氣艙， 係、嗯、 直頭嗰個船嘅 class 我哋叫做咧，就升咗一級，咁入邊咧就弊家伙啦，咁啊費用咧就因此而大全部上升， 嗯、 啊因為咧你船大咗又要燒多啲油啦，又要開冷氣啦咁，咁、 嗯、 而咧嗰、那個油價咧，如果大家相對翻2011年比批嗰張牌照比嗰陣咧，貴一兩倍， 嗯。 啊，咁所以咧，佢導致到咧，就係佢點解今次會提出呢個加幅咧，係相對高咧，係成背後有個理由喺度嘅，唔係話純粹因為啊，我營運成本高咗咁樣嚇，咁、啊、即係營運成本啦，但係問題個理由喺邊度？咁呢個就係背後嘅因素啦。咁、小巴嗰度咧，就睇佢咧就有不同嘅加幅啦。咁如果大家有留意，其實我喺立法會多次有講過咧，而家香港嘅公交系統咧，其實就基本上除咗港鐵咧，全部都經營困難嘅。 嗯、 尤其是咧，就系嗰个嘅燃油费用咧上升嘅幅度实在太厉害。 嗯、 如果大家有记得咧，之前咧我都就再有要求政府咧，系咪嗰个燃油补贴嗰度咧可以再延续一段时间？ 嗯、 因为咧要直至到即系希望个油价下调为止啦。咁但系政府就冇接纳到啦。咁所以咧就变咗佢哋而家喺嗰个油费嗰度嗰个压力咧系大嘅。 嗯， 咁其实政府仲可以做啲乜咧？你建议？ 政府去做啲乜嘢呢？就當然呢，其實如果呢啲公司呢，其實呢佢我哋自己我都係有做公交嘅以往下。咁、 嗯、 我哋個個月都有交數俾政府睇嘅。咁、 嗯 啊、政府睇嗰盤數同我哋做管理層睇嗰盤數係一樣嘅。咁、 嗯、 所以呢，如果我係有必要加價呢，政府係應該要認真地考慮啦，係咪？咁、 嗯、 你要我能夠真係能夠生存，我先能夠提供個服務㗎，呢個第一。 嗯、 好啦。咁如果喺咁嘅情況之下，咁政府就話喂，我批你加價，咁作為政府都要考慮一樣嘢喎，就係嗰個市民承擔能力咧，這個政府必須要考慮。係 啊， 好啦，咁當呢個超出咗呢個能力嘅話，咁即係點咧？係咪好似以往咁，我撳佢咧，俾一加一半啦咁？咁有啲議員提出以後俾佢加價啦，每年加通脹嘅一半啦咁。咁十年後嗰個差距邊個俾翻佢咧？做唔到㗎嘛，係咪？咁而家咪出現咗呢啲問題囉，以往加價通常都撳㗎啦，係咪？咁而家你咪堆積咗呢啲問題出嚟。好啦，咁唯一另外仲有一個方法點呢？一嚟俾佢加價，然之後政府可以係用一個補貼方式去舒緩嗰個市民嘅嗰個交通費壓力，呢個其一方法之一。第二個方法呢，就係幫助佢增加多啲嘅非票務收入。咁呢個呢，就有啲公司做到嘅，譬如天星呢，就可能機會會大啲，因為佢個碼頭嘅空間大啲。咁但係呢，如果你睇返而家提供其他嘅嗰啲渡輪服務嗰啲碼頭呢，即係喺中環嘅三四五號碼頭嗰幾個呢，六號啊咁，相對呢就係細嘅。咁我最近都經過睇過裏面呢啲鋪頭，其實可以用嘅空間都差唔多係租晒出去㗎啦。咁就係咪仲有啲更多空間呢？我又睇唔到有。不過呢，佢哋都同我反映，由於碼頭裏面呢，佢哋監管佢哋嘅機構呢，就好嚴格嘅、即係要指定你可以做乜做乜做乜啊，呢六類樣嘢嘅啫，其他啲又不可以嘅、租金呢低得滯呀，你冇理由咁低嘅市值唔應該咁低喎，你唔可以租俾佢、喂，我夠想租貴啲啦，租到先得㗎，係咪？咁你冇理由咁就唔俾人租俾人㗎嘛，你最緊要提防佢就話唔好有一個私相授受啫嘛， 系 嘛，咁所以咧，即系另外咧，就譬如你知道嗰啲码头上盖咧，我哋都有试过咧，佢哋有试过咧，就租俾人做一啲 event 啊，一啲活动啊咁样。咁、但系通常呢啲咧，人哋都系搞两晚到嘅啫嘛，两晚三晚。咁但系咧，你嗰个审批嘅过程咧，就喐下都讲几个月。咁人哋系点会等你咧？搞呢啲function 嘅公司系咪？咁所以咧，即系我觉得政府咧都要即系适当地咧拆墙松绑嘅， 系 令到佢哋咧能够尽量增加佢嗰个非票务收入，减少加价压力咧，呢个系任何时间都啱用。 系啦，咁即系如果真系非票务收入嗰度系真系有加嗰、那个增加系有限嘅时候，咁即系你嘅意见就系话政府应该要攞公帑出嚟咧，一系就补贴嗰啲乘客。即係嗰啲交通津貼等等，或者就係補貼，即係嗰個營運商啦，即係嗰個燃油補貼啦。咁邊樣嘢比較重要啲咧？你覺得係咪兩樣一齊要做咧？ 其實咧，而家補貼緊啲營運商咧，已經做緊㗎啦，所有離島線都做緊㗎啦，除咗港內線嚇，因為根本上係冇辦法係生存嘅，因為咧佢嗰個乘客量已經係增長嘅幅度係非常之有限，因為離島啊嘛，係咪？好啦，咁而咧嗰個工資咧， 好 不斷上升， 多謝曬葉生先。多谢你，明白你哋嘅困难吓。好，我哋先听新闻。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顾先提翻你，坚拿道东去跑马地方向近住礼顿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喺东区走廊近住维园落桥位。另外，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都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喺亚公角，影响到反方向出九龙系慢车，龙尾喺马料水交汇处。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同埋快线去跑马地北角方向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入口方面龙尾喺理工大学湾位。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嘉文、杨立门。 是啊，各位听众杨立门啊，我哋头先就讲咗啲好绷紧嘅嘢啦，即系有加价咩都得，不如我哋轻松翻少少啊，好唔好啊？我哋而家咧。看看你身边有没有黑脸皮鹭，其实不是很容易发现的。咁咧，观鸟会就话咧，黑脸皮鹭的数量啊跌咗喎，喺香港。 嗯，系啊，话虽然话全世界黑脸皮鹭嗰个总数咧系有所上升嘅呢两年，但系香港唯独咧就唔系唯一一个啦吓，都系其中一个咧系减少嘅一个地区嚟，就唔知点解。 系啦，佢就话咧，黑脸皮鹭嘅全球同步普查系啦，今年咁就公布咗咧。全球數量我睇翻，喂，其實原來都唔多，都係得6603隻嘅啫。 所以話佢頻臨咯， 係啦，跟住香港咧，即係包括咗同深圳啊、後海灣嗰度咧，就降到得299隻，即係情況屬於嚴重，屬於重要嘅警號，係啦。咁咧跟住咧，香港觀鳥會就話啦，呼籲香港咧都要關注黑臉皮鹭嘅棲息地惡化咗。我哋成日講依家人都冇地方住，得唔得人理到啲貧瘠動物咧？唔可以咁講嘅，我哋都唔可以淨係為咗人類，因為如果你周边其他发展啊、保育做得唔好咧，其实都系影响翻我哋自己人类嘅。 冇错， 系啦，咁不如我哋一齐咧揾佢倾下啦，好嘛？咁依家咧喺电话旁边咧，我哋有观鸟会总监余日东嘅。 系，大家好。 系啊，咁啊，想你讲翻啦。我哋其实咧，点解唔好意思，我真系想讲，点解我哋咧比喺广州仲要水皮嘅，仲要影响咁大嘅？ 哇！其實呢個問題可以好複雜嘅嚇，咁就係啦。其實都嗰個結果出嚟，香港嘅情況係有數字下跌啦。咁我諗大家即係尤其是我自己咧，就非常關注啦。咁但係咪即係咁樣就代表係好差咧？咁我又覺得即係其實我哋可以做嘅嘢會有嘅。咁我哋就大家努力啲去做啦。 嗯，如果就咁睇咧，廣州譬如佢個升幅都仲有，我哋就變咗係跌咗差唔多接近兩成，同唔同我哋本身嗰個濕地質素受到影響有關啊？ 系吓，讲紧系头先你哋应该讲系广东嘅数字吓，广东嘅数字吓。咁咧，我哋会睇就话雀仔嗰个数字，雀仔嗰个喺度多定少咧，其实是一个环境质素嘅指标嚟嘅。咁可以简单讲就系个数量下，数量雀仔数量下降咧，啊，咁系咪即系环境嗰个质素下降咧？我哋会咁样睇嘅吓，我哋觉得系嘅。咁所以就系话，即系我哋而家用雀仔嘅数字讲翻俾我听个环境系点样啦，吓，咁就所以就估计啦吓，我哋估计。就話會唔會舉個例啊？就話譬如係咪佢哋唔夠嘢食咧嚇？我哋喺呢方面嘅工作啊，會唔會做多啲咧嚇？會唔會隻雀係其實係俾好多人為嘅干擾搞到佢哦，即係覺得呢度唔安靜啊，唔舒服啊，咁佢唔嚟啦。咁呢啲工作其實可以去做嘅。咁所以就話即係除咗我哋一般我哋見到嘅情況之下，譬如話哦啲濕地仲喺咪度啊啊，咁我哋又睇下啲雀仔喺咪度啊。除此之外呢樣嘢咧，其實有啲嘢就係唔係咁容易睇到嘅，但我哋就用個數。去 讲 咩？我睇发生咩事 啦？系嗱，其实我哋未去倾，即系点解佢降低之前，我想问一问比较即系一个即系门外汉嘅一个问题咧，就系、是、你哋点样去数到佢即系少咗咁多嘅？ 系啦，因为依家我哋咩6603隻，我哋299隻，我哋系目测啊，定系点噶？ 第一目測啦，第二就其實我哋真係要發動好多志願者去幫我哋數嘅，咁、所以就其實我哋今次如果講緊成個地區，成個亞洲地區嚟講咧，有超過200個志願者去幫我哋去做呢啲黑臉皮鹭嘅調查嘅，咁即係話咧，其實點樣做咧就好簡單，就我哋定咗個時間，定咗個日期啊，如果嗰、那個兩個地點個距離係短嘅話咧，其實我哋要定埋時間嘅，咁咧咁就同時間做。 咁嗰個好處咧就係話，咁我哋可以用一個比較平嘅方法，比較即係成本比較低嘅方法，就係、靠人力嘅啫，就去做一個比較準確嘅一個調查啦。 嗰啲都係嗰啲官僚嘅發燒友嚟嘅，全部都係。 當然啦，當然啦， 因為佢哋先專業噶嘛。如果唔係，我都唔知點官。佢轉頭嗰只我又翻數啊，佢哋只腳係咪有少少唔同定係點？ 會唔會即係數多咗㗎？即係 double count 咗㗎？ 嚇，冇錯冇錯，其實我哋當年頭先啦，我哋講過話，即係有官僚者有經驗人士會好啲嘅。咁另外就話其實雀仔咧，好多時候咧，即係雀仔係識飛，但其實咧，我哋好多時數算嘅時候咧，其實係利用佢休息嘅時間數嘅。 嚇、 哦，佢企定定喺度咧，我哋嗰時數咧就最準啦。萬一遇到有飛嘅情況咧，其實我哋會記低哦幾點飛咩方向幾多隻咁樣咧，跟住同第二個地點去 cross check 啊嚇，再比較翻哦，會唔會差唔多時間有同一個數量嘅雀仔飛埋嚟咧？有嘅話咧，就記得即係點樣，即係剔翻啲數字出嚟，咁就唔會重複咁樣嗰個數咧，咁係會準，咁係會準啲嘅。 哦，咁但係佢哋唔會全部都去一個地方嘅喎，佢喺不同嘅地方噶嘛，係咪？但係你點可以即係覆蓋到咁多嘅地方去 數？所以就係、是。所以就係要好多朋友幫手咯嚇，咁、哦、我哋所以就亦都我哋累積咗經驗啦。其實我哋做咗好多年啦，每年都做啦、嗯。有啲位咧嚇，有啲位咧，哈尼皮路每年都到嘅嚇，咁、嗯、所以我哋基本上一定會派人喺度嘅。咁亦都有啲位咧，就話譬如我哋一月開始，我哋一月做呢個調查啦，可能有啲朋友咧就已經十一月啊、十二月啦，已經去睇定噶啦。喂，今年有啲位好似即係新嘅喎，有哈尼皮路喎，咁我哋就會派多啲人去啲新嘅地方數啦嚇。咁、 哦、 亦都有個情況就調轉嘅，就話有啲位。哦，唔知道有冇嘅，都如果救人嘅话，我都派人去做嘅。咁就咁佢就即係最後咁就可能通常呢啲唔知有冇嗰啲位咧，通常結果翻嚟咧都係麻麻地嘅，都係未必有噶。但係唔緊要，即係總之就話所有幫我哋手嘅朋友，其實佢無論交到好多隻哈利皮諾嘅數據俾我又好，交到一隻又好，甚至乎交唔到咧，都係好重要的數據嚟嘅。冇即係冇上喺嗰度，其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資料啊。咁我哋就搜集埋呢啲資料，咁就所以去可以即係知道全球有幾多隻哈利皮諾咯。 嗱，我問啲都係我本身唔識嘅嚇，我都想請。因为我就咁睇咧，你嘅资料包括咗话，我哋而家评估紧点解会影响到个黑脸皮来香港嘅数目少啦。原来咧，红树林嘅扩张咧，令到泥滩面积持续减少都系原因。啲一般市民大众，可能佢哋好叻啊，但系我同有啲朋友就觉得，我哋红树林唔系好嘢嚟嘅咩？但系原来扩张都有影响嘅。呢度可唔可以都同我哋教育下我哋一般市民啊？ 好啊，好啊，红树林咧系好嘢嚟嘅，第一。但系我哋亦都睇翻当地嘅情况系点样嘅。喺一个即系香港是一个好好的地方，但是香港那个我们整个湿地系统呢有一个情况，就是其实我们米埔后海湾呢是一个内湾来的。内湾即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其实它是差不多接近三面环岛，即是被陆地包围，即是有一个位置的出口是出去大海的。在譬如在外面在其他地方，如果它的红树林和泥滩是真的面对大海的话呢，其实那个泥土嗰個堆積嘅情況咧，其實一路會向外推嘅。個泥灘一路堆積，一路有紅樹林喺度咧，咁其實紅樹林同泥灘個面積咧，其實都不斷咁向外伸展嘅。咁咧，其實就問題唔大。問題就喺香港度，問題就喺香港度就係我哋嗰個後海灣咧，其實就話只係一個內灣。如果我哋個泥灘其實喺堆嚟堆去，其實冇地方要去堆啦。但係紅樹咧就不斷向外伸展，咁其實減低咗泥灘嗰個面積。咁呢個就係問題咯。 即係話嗰啲黑臉皮鹿係專係喺個泥灘嗰度棲息嘅。 冇錯， 即係佢要喺嗰度覓食啊，咁樣啦，係咪？ 係啦，嗱，黑臉皮鹿係需要喺啲淺水嘅地方，咁就譬如話，即係每日有潮水漲退，咁個潮水啱嘅時候，個泥灘其實好淺水嘅，咁就好啱黑臉皮鹿揾食嘅。 咁但係就但係你今年突然間就低咗咧，就我諗唔會係因為個泥灘突然間細咗㗎，因為泥灘少咗係一路一個比較長嘅過程嚟㗎嘛。係 啊，冇錯，你講得好啱啊。呢個其中之一個。 其中一啦。 其中亦都一個好長遠嘅一個 咁，即係頭先你講話減少到咁多，係可能係環境方面係差咗。咁你邊幾方面嘅環境，你覺得係你今年同舊年相比係真係差咗嘅咧？ 我哋譬如我哋魚塘啦嚇，即係魚塘多唔多漁民去打理佢個魚塘嚇，因為其實即係魚塘即係話其實係出產魚嘅地方啦。咁我哋其實喺新界西北咧，即係嗰個生態系統入邊咧，其實就話漁民養咗魚之後嚇，佢哋攞咗啲魚去賣之後，其實會留低啲魚仔俾雀仔食嘅嚇。咁如果譬如嗰個魚塘冇人去打理嘅，其實就呢樣嘢即係冇魚出產嘅。咁呢個其實我哋都有留意到嘅嚇，我哋有留意住嘅就話即係新界西北個漁民嘅點樣啦。咁就其實好多漁民朋友 其實都覺得即係嗰個前途未卜啊，嚇佢哋都唔知道前面點樣，所以話即係佢對打理魚塘呢樣嘢咧，其實佢好難去做一個比較長遠嘅打算，咁所以咧其實係有啲漁民咧佢放棄養魚嘅。所以就即係呢個可能係都係我哋要即係未來工作嗰個方向啦，即係點樣可以令到啲魚塘可以維持翻一個即係一個營運嘅一個情況啦，咁就令到塘入面有魚啦，有魚就有獎啦咁樣啦。 咁另外一般我哋都而家好 hit 成日都講北部都會區發展啊嘛，係咪？咁但係嗰個發展策略咧，個保育同規劃咧，我哋都想聽下你哋嘅意見。即係依家如果我哋仲有得即係用心去。規劃下嘅時候，要點樣先至可以決定到後海灣嘅未來咧？呢度 其實就北部都區個規劃咧，即係從發展同埋保育嗰度咧，即係已經即係都大家都知啦，都已經出咗台啦。咁我自己就覺得就話，即係喺發展嗰度咧，就好有規劃嘅。即係點樣起？點樣起？喺邊度起？起啲乜嘢？可能有埋時間表嘅。但係保育嗰度好似真係缺乏呢樣嘢，係講咗話會做一啲濕地公園啊，又或者做一啲濕地保護區啊咁樣咧。但係好詳細嘅。嘅計劃未有，即係例如譬如話，會唔會有個好好嘅濕地管理嗰個規劃啦，有冇時間表啦，擺幾多錢落去啦，做幾多地方啦，即係我哋咁，其實我哋都係需要呢樣嘢咯。 我見到。你哋嘅資料咧，頭先我講廣州，其實真係應該係廣東省其他地區。其實而家咧，我哋後海灣就減少黑臉琵鵲啦，但其實就好多都去曬廣東省其他地區。咁其實係內地邊方面做得好過我哋，我哋可以值得參考咧呢方面。但係冇噶，其實還是佢哋都冇乜點做嘢，不過我哋呢邊麻麻地，所以就寧願去嗰邊咯。 咁就睇下同即係點樣去睇，即係如果睇得比較長遠啲咧，就其實就話即係最近好再過去十年啦，我講長遠啲啦，其實喺內地啊，佢嗰個環保意識其實真係增強咗嘅嚇。咁我亦都知道就話嗰、那個內地都好重視嗰個生態紅線個保護嘅。咁呢樣嘢其實係即係我相信就比以前可能即係嗰個經濟比較發展得快嘅時候，咁而家呢樣嘢其實做好咗嘅嚇。咁就大致翻轉，我覺得有時香港好似我哋做保育都做咗好多年，即係舉個例，即係我哋有米埔自保區都好多年，但我哋好似做緊啲嘢都係繼續有得做就繼續做啦，好似冇乜點話做咗啲比較特別比較多啊，又或者比較有效嘅咧，咁呢個都要諗一諗啦。咁同埋即係始終內地就嗰個地方大嚇，咁就嗰、那個如果佢劃咗做保護區嚟嘅話咧，或者做一啲叫生態公園嘅話咧，即係對雀仔個幫助其實都幾大嘅。 係嗱，你哋都有提出另外一個關注咧，就係話嗰個濕地嗰個緩衝區啊，咁即係似乎就被政府嗰啲即係發展計劃咧，可能會即係越嚟越侵蝕落去啦咁樣。咁呢一個你哋有冇啲咩嘅立場可以講到出嚟啊？ 所以就係話嗰個規劃嗰樣嘢盡快出台，即係真係嗰條線去到邊度咧？咁就你知道大家即係大家都知道哦，邊個地方做保育嘅，邊個地方去做發展嘅，咁你有咗呢條線嘅，咁之後先可以做到個計劃噶嘛？哦，咁譬如而家我做緊嗰樣嘢，我都唔知嗰度會唔會將會受保護嘅，其實好難做到規劃咯。咁所以就盡快知道嗰個界線去邊度，其實都重要嘅。 咁政府方面咧，其實過往例如規劃處啊。或者其他，你覺得有冇啲咩係做得唔夠多，仲可以做多少少嘅咧？ 譬如政府執法啦，我又覺得即係有時，譬如我哋見到有啲破壞濕地嘅情況就，就我知道係好難嘅，其實有啲地方好難嘅，但係正正執法呢樣嘢，譬如靠政府部門去做嘅，即係我哋民間團體，我哋當然可以去報告去做，即係好多提供資料都得嘅，但係到最後有冇辦法將嗰個問題解決咧？一定要執法部門去同埋政府部門去做呢樣嘢啦，希望可以即係多啲做多啲成功例子，就阻止一啲非法嘅傾倒啦，嚇，所以啲非法破壞濕地嘅例子咧，希望可以揾到出嚟解決個問題。 而家啲非法破壞濕地嘅活動包括啲乜嘢？即係除咗個非法傾倒之外。 主要係非法傾倒， 非法傾倒 係啊，即係佢哋可以即係揾啲工業廢料落倒落個塘度，咁樣就但係即係喺啲冇人睇到嘅時間，可能夜晚咁，其實係好難去執法嘅嚇。咁但係都係嗰句咧，即係我哋即係盡力，我哋都可以即係有關部門可以盡力做多啲啦。 但如果你都講到內地，唔好意思嚇，即係一般覺得。 以往啊，覺得我哋香港好啲嘅，咁當然而家內地都好多嘢，各方面都進步緊啦。但係如果人哋內地嗰邊都已經咁重視我哋香港，雖然其實政府都去對好多嘢做，但係呢個都係好重要噶嘛，係嘛？我見到都有啲團體就話咧，今年四至五月咧都曾經規劃處有發出強制執行通知書嘅，即係要求某一啲地主咧，你要移除翻啲殘餘物啊，你要種翻啲草啊，但係到再去即係航拍再睇翻咁樣啦，即係又未搞過咁，係咪你覺得個人手分佈應該要先後緩急，應該要着重多少少咧？ 即係我頭先跟即係聽你咁，即係聽你哋個資料啦，我覺得係啦。 係啦，唔好意思，我講翻係舊年嘅四五月已經係強制執行通知書，到舊年十月再航拍，仲未搞咁啦。 係啊，所以咪就係要即係呢樣嘢可以做到快啲多啲嘅，咁啊當然去做啦，係啦， 係啦，因為我覺得而家市民大眾咧嗰個保育意識都強咗好多嘅，我相信你要佢哋報住嚟影完之後交俾當局，應該有好多呢啲資料，但係政府係咪都好多嘢要忙呢方面，可能未必咁。咁多人手，我哋又要即系仲可以点咧？其实你觉得作为官僚会政府仲可以担多啲咩角色咧？ 政府就其实系好重要啦，当然吓。咁就譬如话头先我讲过就系，即系佢嗰个计划嗰个保育嘅方案啦，吓点样投放资源落去啦。当然政府部门自己本身个投放资源都要做啦，即系正你头先讲嗰样嘢啦。如果真系执法系有个樽颈喺度嘅。點樣去解決呢個問題咧？即係我哋都好希望都見到政府可以即係喺呢方面即係再落多啲力咯。 嗯，好啊，唔該曬你啊，余生係啦。咁啊，余日東咧、okay. 就係香港官僚會總監嘅。 國劇八三零，陳坤、辛芷蕾領銜主演， 傅瑤同名小説改編， 輸贏。 我成日以為銷售啊嘛，最終嘅目的咪就係為咗利益咯。 而家嘅銷售唔係咁噶啦，而家嘅銷售係連接，萬物互聯，最終。连接的是人心。 国剧八三零输赢， 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精灵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两个钟带嚟不同医学资讯，健康小知识。 星期五，香港脑神经免疫学会系列将会介绍儿童脑神经系统疾病。 健康热线1872311。 从微小习惯开始，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正令一点，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走出健康新方向。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有啦，门啦，我哋又转一转啦，我哋去完呢个湿地啦，系啦，翻嚟香港，即系市民大众有部分都应该好有感觉噶啦，就系身边都梗有识人听闻咧，就话移民嘅， 系 啦，咁最近咧都唔少嘅不同嘅机构啦，都做一啲调查嘅，都话仔女走咗，即系去移民，又未必即刻翻啦，系咪啊？即系就算即系佢自己想唔想翻啊，或者基于其他原因都啲。長者，我都有時我都唔敢叫做長者，六啊歲五啊零歲，好難叫長者，我未慣啊。 中年嘅啫，而家 係啦係啦，但有啲真係咧，譬如廿幾歲啲仔女走咗，跟住五啊幾六啊歲，有啲係六啊零歲，有陣時我去茶餐廳食下嘢咧，都行開行埋，都聽見佢哋話，又係咯，臨走之前個兩個禮拜先話我知，我明白，有啲可能又唔想去傷心，但又冇嘢可以做，但原來咧都好多受訪長者咧係因為啲仔女走咗，自己一個留喺香港咧，社交孤立啊、抑鬱啊呢啲情況。都嚴重嘅喎， 其實可想而知啦嚇，因為如果係老人家咁有個子女喺側邊一齊生活嘅，即係如果你話以前不嬲都唔係一齊住嘅，都仲還可以啊。嗱，如果以前真係住開一齊嘅，突然間個仔女話啊，我要走啦咁樣嚇，咁真係頓然咧就係冇曬依靠。我唔係話啲長者一定要依靠啲 係啦，其實而家都通常未必係要你供養我，不過想見 精神上係有所依靠嘅，即係雙方都要依靠噶嘛嚇。咁但係佢。如果走咗咧，咁佢真系好多人系会有抑郁症啊，即系咁样。 系啦，咁又系咪讲到即系咁多人走咧？其实根据旧年年底啦，香港人口嘅临时数字咧就系730多万嘅，系自2016年咧系最低嘅。咁所以人口减少咗成6万多人噶，咁跟住。剩翻落嚟嘅問題包括咗，有陣時啲長者需要睇醫生啦，有陣時係啦。如果有兩個咁，都至少阿哥唔得閒，就阿細妹得唔得閒湊啊咁啦。呢個唔得閒，嗰個唔得閒，跟住自己又覺得自己好似好無助咁樣啊。即係同我以前細個80年代咧，啲親戚移民唔同，你覺得佢哋會翻嚟噶嘛？而家有啲佢哋都基於種種理由都唔諗住翻嘅， 係啦。同埋另外一個因素咧，就係即係以前移民嗰種又唔同嘅，而家咧就係你個仔女去到外國咧，好多嘅情況咧係根本都未必有嘢。 做嘅，即係佢係為咗某種 原因擔心，係啦，佢擔心仔女， 擔心仔女喺外國點樣生活落去咧，咁樣自己又都唔及。都冇唔夠時間擔心自己啦，要擔心啲仔女添。 係啦，咁所以如果聽眾有興趣呢個話題咧，可以打1872311，1872311。我哋一陣間咧喺新聞之後翻嚟咧，可以傾下，同埋咧都同做呢個調查嘅機構咧，就係香港基督教服務處佢哋咧一齊傾下嘅。 言不盡，風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嘉文、杨立门。 杨立门啊，头先我哋又讲咗啦，有一啲嘅即系子女走咗，咁就有啲家长都系即系年长啲嗰啲咧，就唔系个个接受到啦。咁其实咧，好多 NGO 都帮紧手嘅，系嘛，即系非政府机构。咁我哋而家电话旁边咧，我哋都听听，包括咗今次做呢个研究嘅香港基督教服务处顺利长者邻舍中心主任阿翁伟成嘅，翁主任你好， 系你好， 你好， 系啦，都想了解一下嘅，其实听系听得多噶啦，身边都可能有啲朋友咁嘅情况。当然嗱，唔系个个。爸爸媽媽都唔中意啲仔女去外國嘅，係咪？但係有部分咧，就算覺得佢覺得叫佢去外國都好嘅，但係自己其實暗馬底都係唔捨得嘅。有冇啲情況係我哋都能夠關注到，同埋要留意，又點樣可以做到幫到啲老人家呢？ 哦，係啊，因為我哋機構咧今次做個調查咧，正正係發現有好多長者啦，面對自己子女即係移民離開香港之後咧，其實有好多情緒出現嘅。你話一般我哋理解到一啲不捨啊、擔心啊，固之然會有啦。但係調翻轉頭，反而亦都有差唔多六七成嘅長者咧，會係覺得啊，睇啲仔女覺得開心啊，為佢哋感到安心啊。所以其實我哋見到長者面對仔女移民嗰個情緒咧，其實好複雜嘅，唔係好單一咁樣嘅狀況嘅。 嗯，即係話唔係全部都唔捨得嗰啲仔女走嘅，即係都即係開心嘅，即係佢哋即係有一個新嘅出路咁樣，係咪咁嘅意思咧？ 係啦，佢哋即係多數都會啊，又唔捨得，但係又會替佢哋開心，一啲好複雜嘅情緒包含咗喺入邊咁樣嘅情況咯。 係，咁但係你哋得翻嚟嗰個結果係都有大部分嘅家長係真係有即係傾向有抑鬱嘅跡象。 係啊，差唔多成六成都幾嚴重喎。 係啊，佢哋其實我哋見到咧，因為我哋做調查咧都研究到啊。長者佢哋會唔會仔女移民咗之後有一啲情緒嘅反應呢？好多其實會見到啊，記憶力變咗差咗啦，失眠會多咗啦，容易個人感到攰咗啦。咁因為對於我哋呢一輩嘅長者咧，好多時佢哋未必咁習慣係直接同你講啊，我唔開心，我抑鬱咁樣嘅。但係透過呢啲咁嘅徵狀，我哋就會見到，咦，原來個情緒唔係咁好，會比較負面少少咁樣嘅情況出現啦。我哋發覺。 嗯，你哋嗰个调查好似访问咗系200多名嘅长者嘅嗬， 系 你哋点样揾到呢啲长者出嚟噶？ 哦，呢、這个主要我哋一方面会公开喺网上去招募啦，我哋有啲网上问卷俾长者填啦。另一方面，我哋自己香港基督教服务处辖下嘅长者服务单位咧，都去公开招募长者去同我哋一起做呢个研究调查咯。 哦， 另一个咧，你都有讲到嘅，就系、是、嗰个良好亲子关系咧，可以帮助长者适应留港生活，系咪即系去咗唔该都要记住爸爸妈妈，即系多啲联系，系啦，即系唔识用智能手机嗰啲即刻去学，即系双方都要做点事，呢度可唔可以俾啲建设性，即系提醒一下我哋而家啲听众？ 哦，系嗰、那个咧，其实我哋系发觉咧，如果一啲子女同个父母关系越好嘅时候咧。相对上，佢哋就算离开咗香港，唔喺身边啦，其实反而咧，佢哋事前为长者做嘅准备，或者事后去 keep 住嗰个关顾咧，其实系更帮到长者去适应咯。举个例，我哋见到一啲长者其实本身佢唔识用智能电话嘅，但系正正就系啲仔女离开之前教识佢用video call， 用个视像对话，咁变相喺仔女离开咗香港之后啊，个长者其实都仲可以见到啊仔女，知道佢喺外国嘅生活状况，可以做一个补足互相关顾嘅状况，令到长者喺香港唔会觉得啊冇人冇物啊，唔会觉得被离弃嘅感觉咁样咯。 呢、這个就真系好似你哋讲话建议嘅留港长者自我照顾五式系嘛，其中一样就系建立遥距通讯啦。 系 呢、這个好重要啊，系咪啊？ 系啊，因为我哋见到其实呢一方面点样可以喺仔女唔喺身边嘅时候同翻个长者保持联络系一个好重要嘅关系啦。而事前嘅一啲准备，譬如你话教佢用电话。帮佢改善好一啲家居嘅状况，令到自己一个人留喺屋企唔会话发生一啲家居意外，甚至乎讲大家会唔会坦白沟通到个期望呢？到底 啊，仔女离开咗香港啦，咁父母喺香港未来嘅生活点样安排，点样打算，即系呢啲事前功夫如果做得好嘅话咧，其实真系有帮助长者去适应咯。 嗯嗯嗯。另外咧，其实而家都有 WhatsApp 啊，等等都好过以前嘅年代嘛。以前打长途电话系好贵嘅，即系依家你要有视像通话都唔算贵嘅。即系如果大家啲时间就到，你夜晚我朝早都见到嘅。但系我都认识有啲朋友咧，个个案就系、是。最尾嗰分鐘啊，即係最尾一兩個禮拜都唔知點開口先至講話走，咁呢啲其實係最難受嘅，係咪啲家長？咁如果啲家長真係面對啲情況，你哋會建議啲家長自己，因為其實佢哋都要適應噶嘛，係咪？即係怪啲仔女冇，因為其實佢哋都準備嗰邊都要重新適應生活。咁其實啲長者仲要做啲乜嘢嘅自我照顧？你哋覺得係有用噶？ 其實如果你講到個狀況咧，即係。最理想就當然仔女事前提早啲同個父母一齊去溝通啊，自己即將嚟講啊，點樣去準備啦。咁但係如果真係話去到差唔多最後一刻啦，個長者自己真係迫於無奈要望住自己個生活點樣打算呢，其實我哋好鼓勵佢係認識多啲身邊社區資源嘅，因為譬如話最簡單嚟講，我哋一啲嘅長者中心或者一啲家居照顧服務上門去幫手做一啲家居清潔啊或者送飯嘅服務，其實社會上係有呢啲嘅資源喺度嘅。咁但係我哋見到個調查就發覺啊，原來有好多長者對於呢方面嘅資訊唔掌握。佢根本唔知道呢啲服務或者冇用過嘅，咁變相當喺家庭嗰方面，可能嗰個幫到手嘅能力低咗咯，仔女離開咗香港咯，而認識到呢啲社區支援咧，變相可以喺咪啊長者唔需要擔心生活上嘅一啲基本事項先咯。 係係嚇嗱，即係呢幾個頭先講咗幾點，都係你哋嗰五識之中，即係都好重要啦。譬如話，除咗遙距通訊之外咧，仲要認識社區資源啦，同埋規劃個人財務，你都頭先有提過啦嚇。咁我想知道究竟有冇一乜嘢嘅即係成功嘅個案咧？譬如話，你即係發現到有啲，因為你熟下都有啲即係老人中心啊咁樣，即係都有呢啲咁嘅情況啦。即係有仔女即係離開咗啦咁。咁但係你就即係去勸佢做頭先你。即我哋講嗰幾樣嘢嚇，咁亦都因為佢做咗呢啲嘢咧，即係佢嗰個抑鬱啊，或者係嗰個情緒方面啊，係會有所即係改進嘅咧。 哦，有啊，即係譬如我哋之前有個個案啦，佢啊。女突然間移民咗去外國嘅，咁但係喺事前時候咧，就幫手兩個老人家公公婆婆啦，就聯繫到我哋中心，咁變相可能之前譬如話中秋節，我哋中心有啲嘅中秋晚會係專程邀請呢類型啊冇仔女喺身邊嘅長者過嚟一齊參加嘅，咁起碼咪會變咗啊，唔會覺得家家團團圓圓嗰陣時自己啲孤單單喺屋企，咁呢類型嘅社區資源，我哋起碼認識咗，我哋有聯繫先至幫到手咯。 嗱呢樣嘢我都想請教。因为咧，我识好多长者，因为我开始年纪都大啊嘛。其实好多真系好介意咧，落去嗰啲咩长者中心，觉得自己后生啊。你明唔明白？但系依家系咪已经唔同咗噶啦？即系嗰啲长者中心，你可唔可以又介绍下？因为有啲人系啊，即系觉得好抗拒。我又唔系八九十岁，嗱唔好意思啊，八九十岁我识好多都健壮过我嘅，但系都有啲人抗拒。你可唔可以讲下而家啲计划啊、支援网络同以前嘅年代唔同噶啦？ 哦，其實而家我即係以我自己中心順利村呢邊為例啦，其實已經我哋個無論裝修啊、硬件配套都好唔同㗎啦。即使我哋譬如入面嘅活動，可能我哋而家大堂上以前舊式啲嘅長者中心就大家排排凳喺度睇電視、睇報紙，而家其實我哋自己中心個大堂變咗一啲好似類似 gym room 健身室咁樣，有啲推胸機啊、健實腳機啊、預防骨質疏鬆機啊，令到長者可以自己落嚟即係保持一個身體健康。咁就算一啲活动上啦，可能大家想象到以前嘅长者中心就多数可能係听讲座啊或者唱粤曲啊，当然呢一部分对于年纪大少少嘅长者呢，我哋亦都有保留呢一部分嘅活动。但係对于一啲年轻少少或者佢想挑战下自己喎，试下一啲新嘢嘅长者喎，我哋可能会有啲芬兰木柱啊，同佢哋一起行山啊，一啲新兴运动同佢哋一起去接触新兴趣。譬如最近我哋都有啲义工喺度一起织嗰啲花花嘅电话绳，可以挂住部手提电话嗰一种嘅电话绳。唔同嘅节目我哋都会有提供俾一啲长者，佢哋无论咩年纪都可以过嚟参加咯。 系啦，我想呢啲听众有兴趣都可以打嚟1872311 1872311咧，同我哋一起倾下偈嘅。 系啊，我都想问咧，因为有我识一几个个案咧，就系唔系话个家长或者啲子女去咗 外國的子女咧，係好擔心啲家長唔知點算嚇。而有啲家長咧，佢自己其中一個抑鬱嘅原因咧，就是、因為佢擔心啲子女喺外國咧都唔知點樣生活。因為有我哋都知道好多個案，而家好多年輕人去到外國咧，都係為咗某啲原因咧就去嘅。咁咧就根本都未必有份工，即係等緊佢去做嘅嚇。即係佢哋真係茫無頭緒，即係對嗰個前途嚟講嚇。咁、那個家長就會即係加倍擔心啦嚇。咁但係呢樣嘢，你我諗你哋都未必幫得到佢係嘛呢樣嘢。 如果你话，因为我哋呢度咧，其实好主力都见过有啲长者，真系完全唔知仔女去咗外国嘅状况嘅。即系你话仔女喺外国，佢生活成点样，有冇工作系一部分啦，嗰个就好依赖仔女同个长者去沟通啦。而另一方面咧，可能其实长者会同我哋讲得出啊，我净系知道阿仔去咗英国，去咗英国嘅边个地方，嗰、那个地方到底系一个城市啊，定系香港地方咧、 嗯？ 其实佢哋冇概念嘅，冇印象嘅，佢净系噏得出个城市名。咁变相有啲时候，我哋之前真系见到啲长者过到嚟，我哋咪尝试上网啊，开个地图， 哦、 开个 即系你都会帮佢揾翻。 系啦，帮佢揾翻啊，嗰、那个城市原来附近系咩嘢？长者睇到哦，原来嗰度是唔系乜都冇嘅，有便利店，有超市喺附近嘅。咁佢自己了解多咗， 就安心啲啦， 就安心啲咯。 系啦，同埋我自己最近都系啊，即系你叫我用微信，我有阵时都系唔好识，我冇揾啲后生嘅帮手咯，即系有用呢啲，譬如老人家，我谂而家最紧要就系你，即系有部分啦，佢又觉得自己唔老嗰啲啦，好啦，就仲好后生嗰啲啦。但系其实喺嗰、那个手机应用程式咧，你要沟通要帮手咧，其实你帮佢搞掂就得噶啦。其实而家一般楼下或者附近嗰啲长者邻舍中心多唔多呢啲同事同职员可以帮助到嘅？即系你最紧要帮我搞掂部手机，上到网，我自己睇得。唔使你为我介绍，呢啲你哋够唔够人手噶？同埋有冇增加咗呢方面嘅服务啊？ 哦，其实早两年系有嘅，因为譬如早两年讲紧疫情期间啦，政府系增拨咗资源咧，俾我哋长者中心去聘请科技助理，咁就真系有多个人手咧，可以逐个同长者去开班教学啊，或者教佢点样装啲应用程式。因为我哋同时经验咧，发觉长者唔系话我俾份碌纸佢翻屋企就自己搞掂嘅，真系用到边一个部分要问要答，即时有个人喺度解答到咧，先至处理到嘅。咁但系相对上啦，去到今年叫做疫情缓和咗啦。呢一個資助就冇咗，咁變咗我哋個人手都緊張咗咯。即係長者依然會過嚟我哋去中心，我哋同事盡力去解答佢科技上嘅困難，咁但係就相對人手會緊張咗啲咯。 明白，好啊，唔該曬你啊，翁生。咁翁生咧就係香港基督教服務處順利長者鄰舍中心中心主任嘅。 我哋一齊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四月二日系世界自闭症关注日。一间为自闭症嘅孩子创立嘅朱古力社企举办多场共融工作坊，向大众推广关注自闭症。 咁星期日就听下呢位朱古力掌门人卢礼宇点样集合同行者嘅力量，为 SEN 青年寻找新出路啦！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国安法 一问一答。 香港国安法嘅判刑之中，你认为未成年人会唔会获判较轻嘅罪名呢？ 主持陈泽铭。 喺国安法之下咧，年轻咧并非一个减刑嘅因素嚟。一般而言咧，我哋要分开咗判刑同量刑两个原则。判刑嚟讲咧，年龄绝对系冇关系嘅。喺量刑方面咧，喺国安法之下亦都唔系一个考虑因素嚟。 国安法事件簿二。四月十六号起，逢星期日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播出。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杨立文啊，你记唔记得政府咧旧年推出一个叫共创明天计划，就谂住咧系帮一啲初中生就摆脱跨代贫穷嘅。咁当时嘅反应几好噶，即系当时话就话希望可以邀请到2000个学员啦。咁跟住咧总共有2770几个嘅师友参加计划嘅。咦？但系嚟到中呢家嘅情况咧，系为期一年啦，都有廿个人退出。其实我做开教师，我觉得廿个人算少噶啦，退出得。虽然听落去就点解有人退出？ 噶咁好嘅計劃。 係啊，李嘉文，我都有同感嚇，因 為 嗱，你 做開呢啲 啦，係咪又係？我都有少少經驗啦，即係你做二千幾個學員，咁你都而家去做到差唔多九七八個月，係咪？因為今年九月就完噶嘛，好似話 係啦，舊年十月展開嘛，係啦，去到二月底嘅數就係2800人當中有21個退出，其實 咁即 係 嗰個退出率咧係不足即係1%嘅喎，可以咁講嚇。咁所以咧就亦都唔需要話太過灰心咯，因為好多人咁多人牽涉嘅時候，個別嘅情況都好唔同噶嘛，係嘛？即係譬如話我突然間即係我屋企有啲改變啊，或者我工作或者係學業方面係唔同咗啊，咁或者嗰個導師係即係自己又有啲即係唔得閒啊咁樣，咁各種嘅原因都可以令到即係一位學員係退學嘅。 嗯，不過我諗即係喺收音機啦，或者上網聽緊嘅都可以介紹多少少嘅。呢個咧係由政務司司長領導嘅跨部門行動小組嘅。咁當時就係強調啦，通過政、商、民三方去協作，尤其是咧係幫啲嚟自弱勢社群嘅家庭，包括咗居住喺劏房嘅中一至中三嘅學生啦。咁其實咧目的就係希望可以令到佢哋擴闊眼界，加強自信，建立正向人生觀，為自己未來定下目標，力爭上游。因為我自己同我啲朋友咧喺大學都做嗰啲私有計劃，其實首先咧本身個 mentor 自己本身嗰個正向思維要好高，因為有陣時咧你 call 啲小朋友，所謂小朋友啲大學生啦，或者你啲中小學啦，其實佢哋有陣時真係好忙。佢哋唔係唔中意你啊，楊立門哥哥。但係即係我又要補習啦，我又要咁啦，同埋可能我唔係想當官，可能我本身咧係想做創意思維嘅。但有陣時配對又唔係下下都完全配對到噶嘛。 係啊。 加上而家都好多年輕人覺得你要分享我 YouTube 大把啦，即係你純粹分享正向人生觀。所以我識咧，我啲校董咧，佢做 mentor 好盡力嘅係點咧？佢哋已經唔會約佢哋食嘢噶啦，約佢哋咩行山，約佢哋去玩，即係唔好一嚟就坐低。佢哋已經有一啲嘅。即係方法去同年青人溝通嘅，你有冇啲咁嘅經驗㗎？ 我都有做過某間大學嘅 私有 計劃 啦， 係啊，咁咧但係做佢哋嗰個所謂配對咧，就唔係就咁認真或者咁嚴格嘅嚇。咁同埋咧就配對俾我嗰位嘅即係年青人咧，就佢自己都好多嘢搞嘅。 係啊，而家啲學生真係 我要揾佢其實都唔係咁易。咁好多時就約咗嘅嗱，我不如你幾時見面，我哋去傾下啦。咁佢似乎就嗰次就冇揾過我嘅。 有甩底有冇試過咧？我都有啲話約咗，跟住咧佢仲忙過我。跟住到時臨尾嗰半個鐘先話俾你，唔好意思啊，即係今日真係 我就試過一兩次呢、這個，咁所以後屘咧就又一路咁樣就淡咗落去咧，就真係冇再繼續。 嗱唔得㗎，如果根據而家呢個講法就係、是、嗱，我哋本身啲 mentor 咧，自己本身又積極啲。嗱你諗下喎， 係咯，我都有責任㗎，我覺得我 但 係 而家你都知嗱，你又退休仲有大把嘢做，再積嗰啲 未退休 係啦，都好忙㗎嘛，你唔可以下一下幫即係去。即跟進住佢噶嘛？嗱、 啊， 今次參加呢個共創明天計劃咧，嗰啲私有包括又係啲乜嘢咧？醫生、律師、會計師、教師，乜人都有嘅，係咪？咁、我哋啊聽聽咧，關注學童發展權利聯席成員阿周美芝同我哋一齊傾傾先。周美芝你好。 系你好，两位 你好， 系啦，咁我都想听众如果有兴趣都可以打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一齐倾嘅，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其实个问题系好似杨立门以前跟嗰啲私有计划咁，哇，佢又唔得闲揾我，我亦都好忙，其实有都冇得强迫噶嘛？而你见到嘅情况系点咧？ 其实私有计划呢一个层面上面咧，我哋都见到咧好多家长同埋个私有啦，同埋小朋友同私有之间咧，其实个沟通咧都的确可能同佢哋预想中系有啲落差。咁包括其实可能好多时候系流于一个WhatsApp 上边嘅沟通啦，同埋好多家长都反映咧，其实除咗第一次有个简介会啦，嗰次会见到嗰个私有之外咧，其实之后咧都好少可会再私底下接触到噶啦。咁一般咧最多都系小朋友约到个私有咧一齊要去參加活動咧，咁、那個小朋友先至會同私有見到，咁、那個溝通其實都真係幾生疏。 咁你覺得係咩原因咧？嗬，呢一個咁嘅現象。 其實我諗其實兩邊都係會，即當然唔會話淨係某一方係完全成個責任啦。咁首先其實共創明天計劃咧，佢嘅對象係一班中一到中三嘅學生。咁呢個年輕人係咪中一到中三十零歲，大家都可以設想到佢哋唔會係好主動、好積極去認識一個重要話，但係佢可能20-30年嘅私有。咁調翻轉咧，我哋亦都知道啦。其實好似頭先主持都有講，真係嚟自唔同嘅職業，而都係一啲出名。 名就是很忙的不知、嗯、尤其是呢就是特别当、通了关啊等等呢啊甚至私有是要频繁地、出外去工作的时候呢真的变成更加难、嗯、大家集到一个时间一起倾。咁就算啦，我哋知道而家佢哋參加活動咧，都有一啲叫做KPI， 可能係啊兩個月一齊參加某一個活動，係啦幾多次咁樣先至達標咧。咁但係其實實際上咧，連約到一齊參加都好難。咁當中一定有一啲係好有心，但係啊，如果有好多我、哦、其實本身都可能。未必是哇自己好主動去報名做這個私有的時候呢其實變了個情況呢就會是可能夾不到時間一起參加變了連達不達標呢都已經成為一個問題了根本就、啊、他真的不是香港那都會有這些情況。 咁但係呢個私有計劃亦都未唔係呢一個共創明天嘅唯一嘅元素啊即係佢都仲有其他嘅部分㗎嘛即係有好多嘅培訓啊又要講學啊等等。 啲課程啊 課程啊嗰啲參觀啊嗰啲好多嘢亦都有一啲嘅即係金錢嘅獎勵啦、啊、即係俾嗰個即係小朋友嘅。 少少地啦初時啟動就5000最尾就仲有5000不過有啲都我都唔攞啦我退出添啦。 咁你覺得其實咁多個元素係即係咪都有一啲收到某啲嘅果效嘅咧，对嗰位年青人嚟讲， 其实我哋好認識好多共創明天參加緊嘅家長咧，其實佢哋都反映翻咧，其實當初參加咧，其實大部分調翻轉咧，佢真係唔係話想要嗰10000蚊就參加嘅。佢當初有抱有好多期待，例如佢哋會以為個師友係補習老師啦，即係好多錯誤嘅期待嘅，的確係會。咁然後佢哋最期望咧，其實係希望機構可以配對到。小朋友有興趣，而佢哋平時咧係負擔唔起嘅一啲課程或者係參觀活動啦，唔一定係參觀啦，去俾個小朋友。但係呢一方面咧，就真係出現咗好大嘅落差，好多家長都反映咧，根本就報唔到小朋友想有興趣嘅活動，或者根本小朋友有興趣嘅範疇咧。可能例如佢中意藝術嘅，其實機構冇相關嘅活動提供喎。 喂，我想聽多詳細少少啊，周美芝啊，介唔介意咧？我哋新聞之後繼續揾你慢慢傾啊。 可以，冇問題。 係啦，咁有興趣嘅市民記得打電話嚟咯，1872311，1872311。咁我哋新聞之後咧，繼續同關注學童發展權利聯席成員周美芝一齊傾下。即係我覺得，尤其是無論係參加嘅小朋友同埋佢哋嘅家長啦，又或者係師友，大家都要諗下啊，其實係咪大家？可以有一个另一个沟通模式呢咁样。新闻之后继续同大家慢慢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星期一至今日先后到湛江、茂名、广州等地，深入企业、港口、农村等进行调研。今日上午听取广东省委及省政府工作汇报，对广东各项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习近平指出，粤港澳大湾区在全国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广东要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作为广东深化改革开放的大机遇，放在重中之重位置，以珠三角为主阵地，举全省之力办好这件大事，令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品质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习近平强调，实现高水平科技自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强区域创新体系建设，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努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难题上取得更大进展。他说要加强对中小企业创新支持，培育更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竞争力的创新型企业。数字经济峰会今日开幕，大会表示有超过100名来自海内外和香港的创科界人士、商界领袖和政府官员出席，预计吸引近40个国家或地区超过4800人参与，创历届新高。 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次峰会可以让全球的高级行政人员以至企业家等在香港再次连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副主任曹淑敏致开幕词的时候表示，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香港马拉松2024定于明年1月21日星期日举行，同场举行第19届亚洲马拉松锦标赛，近45个亚洲国家和地区的顶尖跑手将会同本地跑手竞技。据了解，田径总会将继续与政府和相关持份者就参赛人数积极协商，期望将参赛人数回复至疫情前的水平，有关安排会适时公布。筹委会说，两年一度的亚洲马拉松锦标赛选址香港复办疫情后的首届赛事，亦是第五次选择香港作为比赛地点，说明本港在马拉松赛事和国际盛事上担当重要角色，并且得到国际体坛认同。在北京，外交部回应日本防卫省据报与三菱重工签订价值28亿4千万美元的合约，建设新型导弹部队，以获得射程1000公里的导弹打击能力，应对中国威胁。发言人汪文斌表示高度关注，将密切关注形势发展。他说，日方近年来反复炒作中国威胁，不断突破和平宪法约束和遵守防卫承诺，大幅增加防卫支出，发展进攻性武器，谋求获得对敌打击能力，在军事扩张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日本此举向地方国家乃至世界传递出危险信号，企图颠覆战后国际秩序，国际社会应该对此保持高度警惕。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2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有一两阵骤雨，稍后至星期日渐转天晴，日间相当温暖。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同你跟进翻，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科学园嘅快线有交通意外，不过已经清理咗，车龙有待消散，排翻喺沙田污水处理厂。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税务大楼，西行过海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车龙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在康庄道桥底。柯士甸道去西九龙方向近住广东道车多，车龙在弥敦道。另外是一些晚间工程，在启德隧道由凌晨一点去到清晨的六点钟，启德隧道去观塘方向管道是会临时封闭，沿东九龙走廊向观塘方向行驶的车辆是要改经九龙城道去九龙城和九龙东一带。另外在粉岭公路都有道路工程，在凌晨的一点钟去到清晨五点半，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百和路的慢线，以及是左转去百和路的支路都是会临时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是需要改道行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葵涌道上呈祥道方向观塘。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津贴小学发展危机，立法会教育界议员朱国强， 其实每一班的人数未必一定是25人的，既然人数多的时候可以加班加派，那现在人数少是不是可以减班减派呢？ 鲜鱼行学校的前校长梁纪昌， 假如是结束了学校之后，就不要被他调控，利用校舍发展特殊教育的资源。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 嘟一嘟，乐悠悠，痛处走，快乐透。我是欧瑞强，65岁或以上的老友记，记得在今年年底前分阶段申请乐游卡。你而家用紧嘅八达通，将来用唔到2蚊搭车优惠噶。1946至47年出生嘅香港居民，记得喺3月至4月用八达通应用程式或邮寄申请乐游卡。详情请睇乐游卡网页或者打3147-1388查询。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铁三角、吴邪、黄半子以及张起灵崩雷祭奠，再遇归来。撥開迷霧，以身犯險，深入雷城險境，聽雷，聽真相。重啟之極海聽雷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電視31。 言不盡，風不息，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自由風，自由風。 主持李嘉文、杨立门。 杨立门啊，我哋头先喺新闻之前咧，我哋讲咗咧，政府旧年推出个共创明天计划啦，原意系好嘅，即系谂住可以协助初中生摆脱跨代贫穷啦。咁就有埋咧一啲司长啊、校友啊，即系包括咗嚟自医生、律师、会计师、教师等等，银行经理啊、立法会员都有。咁啊，希望可以有个配对计划嘅。咁不过咧，即系2000多个学生咧，就有21个学员主动退出计划。其实好似你头先嘅计数就啱噶啦，2800个学员都唔够1%，即係1%去退出嘅啫，咁樣啦。咁政府都有講嘅，即係政府咧都有話咧，其實由舊年嘅10月29日開展之後咧，舊年嘅11月就即刻已經安排咗師友啦、學員啦、家長一齊出席啲迎新活動，跟住咧仲一齊喺度參與工作坊。12月好快，其實都參加不同嘅基礎訓練同埋團體活動噶啦，啲學員已經跟住學員咧又同啲師友有互動環節，又陸續展開啦，包括一齊出席啲基础训练啊、团体活动啊咁，咁咧社会福利处就话一直密切监察住呢个计划嘅进展嘅。咁到目前为止咧，就冇收到地区营办机构反映喺举办活动时遇到嘅困难。不过我哋又接翻咧关注学童发展权利联席成员咧周美芝，同我哋一齐倾下先。周美芝啊。 系你好， 系啊，政府就话其实都系得唔够1%就退出啫，但系我哋都希望可以呼吁下啦，或者其实我自己成日都会同一啲身边嘅朋友，尤其是我哋用人脉啊，譬如啊杨立门咧嚟参加啲私有计划啊，唔系个个都似阿杨立门嗰啲有晒经验噶嘛，其实而家真系有啲在职又好有心嘅人，其实佢哋都想同年轻人沟通嘅，但系毕竟好似你头先都所讲咧，新闻之前有阵时都相差最少20多年系嘛，唔系好识得用以前嗰套方法沟通嘅，你又可唔可以俾啲 tips 咧？其实而家同啲年青人沟通，有啲咩新方法？你觉得我哋可以参考一下，避免佢哋退出计划咁嘅？ 如果系私有上面咧，咁当然其实tips 就真系唔系好多啦。咁但系其实咧，主动啲去关心咧，就同埋简单嚟讲啦，我谂有阵时佢哋喺群组入边咧，通常可能妈妈会问多啲。其实会唔会系可以快少少去回复到，然后唔使左等右等？其实如果做初头做到呢一样嘢咧，我谂家长同埋小朋友咧，都一定系会感受到对方嘅心意咁样嘅。咁但系其实退出计划系咪只系因为私有嘅呢一个元素咧？我相信又未必嘅。调翻转啦，有成10000蚊喎。咁大嘅經濟誘因，點解都仲會退出呢？我相信係喺個計劃執行啦，個小朋友參加活動嘅時候咧，遇到一啲唔同嘅情況，先至導致個家庭咧可能真係學校嘅學業，尤其是而家復課，佢覺得真係重要啲啦，咁就真係要退出計劃啦。 係啊，咁你頭先都提到話家長嘅期望落差都可能是其中一个的原因来的，是不是？因为家长可能都不知道原来这个计划是未必能够做到他想做的事。那其实之前怎样跟家长 去介绍这个计划的政府你知不知道？ 其实共创明天咧，由佢宣布有个发布会啦，去到开始报名，然后到满晒啦，冇得报名，其实成件事系好快速噶。我记得嗰阵时咧，有好多家长甚至未得知呢个计划咧，知道嘅时候已经满咗啦。咁而佢哋当中咧，最吸引一开头咧，一定就系有得玩得资源咧，又有得拎。咁呢个一定系一开头最吸引。 仲要帮你补埋习，以为 系啦，冇错啦，就好多家长根本就唔知道咧。 私有計劃背後是什麼，亦都不是真的那麼多家長 有幸參加過兒童發展基金這些類似的計劃啦。 嗯、 那他們呢就完全以為真的以為是補習，就是大學生補習姐姐來到就發現原來不是的、啊、原來是律師來的。那一開始都覺得沒問題，但後來當、啊、又其實、都開始沒什麼期望的啦，咁仲要啊諗住活動是小朋友喜歡啦，啊返返嚟原來次次都是去參觀的。咁、哎、其實久而久之就是哎參觀次次都有，但是學校補習就好像更重要喎、哦。我諗呢啲呢都會影響個家長呢同埋個小朋友想參與活動嘅意欲嘅。 係、嗯、啦，我都可以補充一下，因為今次呢個年齡參加呢主要都係13至18歲嘅，港九新界都有。咁政府就話學員主要退出嗰啲呢包括咗學業繁忙同、 嗯、 學校活動或者課外活動撞期，同埋星期六日呢需要參加補習班。其實我有時都會搞活動㗎嘛、嗯、即係有時同啲中小學有曬心理準備㗎啦，都知道㗎啦。有陣時個中間嗰個協調係好重要嘅，例如嗰個期望啊，好清晰又話俾佢知呢個計劃其實個目的係乜嘢，達到個成果係點樣，佔用你嘅時間要幾多，同埋學校肯唔肯幫手游說啊參與，會唔會今次其實冇咗中間嘅角色啊？因為有陣時喺學校，有陣時啲老師而家都好辛苦噶嘛，中小學佢直情要同啲老家長溝通得好好，話俾佢聽呢一個計劃能夠達到啲咩效果，會唔會中間呢度今次佢哋就係唔係好清晰知道個期望達到嘅效果啊，同埋個配對有陣時個女又想做可能做設計。嘅點知有時你頭先所講，俾個律師佢未必啱，係咪？ 係啊，咁因為我哋觀察到成個報名嘅過程好迅速啦。咁啊，就算安排埋我知道都有一啲機構係一定係啊要見一見，睇下適唔適合先啊。咁但係中間咧，其實嗰個溝通嘅過程係唔係真係足夠咧？另外亦都知道咧其實佢有好多唔同嘅渠道嘅，可以直接去機構報名啦，亦都有一陣咧，其實係透過學校轉介去社署再分翻落機構嘅。咁變咗，如果係由學校去嘅咧，我都有好多家長咧表示其實學校根本就冇講過呢、這、一個介紹過呢一個計劃嘅，只係其實佢係基層嘅學童啦，咁佢自己本身唔識營運嘅機構咧，就透過學校去查詢，咁就轉介咗啦。但其實到頭來咧，可能真係參加到簡介會，佢先知道其實係咩一回事。但係嗰陣時咧，個落差已經形成咗啦。咁、變咗一頭一陣咧，我手上嘅街坊咧，有一班都係叫做第二輪加入嘅 ，which means 咧，即係佢前面係有一班街坊，佢係withdraw 咗啦，離開咗啦，佢哋先有機會參加。咁其實都有好多依啲情況係咁樣。 系啦，如果你有参加过呢啲计划，咁啊唔一定，可能有啲系参加得好开心噶嘛，因为其实有99%都仍然留低嘅。咁你有兴趣或者你听过都可以打啦，1872311咧，同我哋倾下嘅。 嗯，系啊。咁其实你哋有冇去直接同嗰啲参加嘅小朋友问清楚，即系佢哋自己点样去睇呢一个计划咧？ 嗯，我哋有好多家长咧，其实小朋友我哋都系好熟悉。咁、咧，我好深刻有個小朋友咧，就係佢參加嘅機構咧，佢最深刻嘅印象就係、是、佢要寫一份計劃書去申請個5000蚊，咁佢係覺得好大壓力，同埋咧係佢係完全唔識寫，所以嗰陣時佢就嚟咗個中心度，即係希望我可以同佢一齊去討論下佢啲錢想點用啊等等啦。咁、其實我都有問過佢，其實會唔會要同你嘅師友一齊去傾啊，或者係要同營運中心嗰邊嘅社工傾啊？咁佢都表達翻咧，其實佢未必真係話好清楚，但佢就知道咧係要做完呢一本嘢，好似做練習咁樣，咁啊交上去咧，咁先至批到嘅。咁變咗其實哇，其實對於基層學生，哇！大喇喇，真係5000蚊咯，佢真係零用錢都可能未試過有咁多，咁所以咧佢就變咗係好大壓力咯。咁所以我哋都見到機構咧，唔同機構點樣先可以用到筆錢咧，可能個方針有啲唔同。咁但係其實好多營運機構未必會咁公開去講啦。咁我哋都好想真係了解下，會唔會係有啲統一啲嘅界線，有啲咩使得，有啲咩唔使得咧？變相家長有陣時都好彷徨。 系啊，我而家搞活动咧，通常嗱，我哋以前细个就唔系嘅，读大学嗰啲咧，你咪自己揾资料自己写咯。读中学佢哋而家做即系报告 project 都识噶，但系唔系个个都得嘅，真系。咁所以可能会有啲 template， 即系有一啲嘅示范啊范本咁样，话俾佢听第一 part、第二 part 应该要填啲乜，建议你有啲咩资料罗列出嚟，咁系咪会好啲啊？其实周小姐。 冇錯啊，其實我哋都係其實因為5000蚊咧，其實可以點用咧，變咗好多都係有啲一啲都聽翻翻嚟，其實我淨係寫咗一個選項咧，變相啊，其實機構佢可能之後冇得微調嘅有一啲可能係。 咁面上就會唔同嘅營運中心咧，佢嗰個政策或者佢嗰個方針有唔同咧，變咗大家街坊有落差。咁當有陣時唔夠彈性咧，亦都會令到啊街坊覺得參加得好疲累啊，因為其實5000蚊係唔足以一個小朋友發展一個興趣啦。有街坊甚至覺得咧，我參加完5000蚊，我仲要俾個小朋友繼續學咧，我哋基層家庭只會越嚟越窮咯。因為其實我根本供唔起個小朋友繼續去學嗰個興趣，但係作為媽媽，我又冇理由俾個小朋友學咁樣。 明白都比較無奈啊！但係多謝曬你啊，周美芝同我哋分享。周美芝咧就係關注學童發展權利聯席成員嚟嘅。 一场火将日本战国烧出一片新天。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古今风云人物封神授吉， 家臣叛变，信长野望尽毁本能子， 当机立断，授吉奇兵，中国大反华。 星期六晚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张伟国、曾卓贤讲述战国史中最著名的军事政变， 火烧本能子。 因进行平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675， 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675 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平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y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有啦，我哋头先倾咧，可能有一啲嘅家长或者我哋叫做以前都做过细路仔，已经可能20-30年前自己细路仔啊，可能有一啲听众咧个别话，喂，俾埋钱你又有嘢玩，都仲唔满意，仲话要退出。以前嘅年代可能真系会咁谂，但系咧我自己都系家长，我亦都即系认识好多身边嘅人。其实而家嘅中小学生咧，比我哋以前细个咧多嘢做咗好多噶，真系疲于奔命嘅。即系我都希望大家去听嘅时候咧，虽然呢个计划好好，但系都听下其实。点解有啲咁嘅情况呢？有冇啲可以改善呢？咁我哋而家咧电话旁边有立法会议员，有担任到私有嘅颜文宇议员，颜议员你好， 你好， 系啦，不如你又嗱老实啦，大家都老实啦，我哋都知道依家要沟通咧，都要用唔同嘅方法嘅。你沟通你嗰个学员啊点啊？沟唔沟通到？你有啲咩计仔嘅？ 即系一个小朋友啦，我叫做，其实佢哋都系相对会比较被动一啲嘅，咁我哋都要多啲时间去关心去了解佢啦。特别系好似主持人啱啱讲咧，而家嘅学生咧，其实喺学校又好，课外活动都咧有大量嘅安排，咁所以咧佢哋都要抽啲时间嚟参加，即系共创明天咧，系有个困难喺度嘅。咁所以个关键咧就系整个计划点样令到。个老师同嗰个小朋友咧，系可以有一个更加好嘅配对，同埋咧更加加深佢哋两个之间嘅关系咧，我觉得系比个计划本身系更加重要。 咁但系嗰个配对系你参加嘅时候，佢已经即系配对咗噶咯，系嘛？即系你哋系唔会有一个选择，咁即系拣边啲学生去做，即系你个所谓 mentee 啦吓。咁系即系喺个配对过程嗰度，你觉得可以点样去改进呢？ 的确是我冇得揀嘅，我相信个学生都冇得揀嘅。咁我哋呢就係、是、我理解应该按我哋嘅兴趣呢去做嗰个随机抽样嘅配对。咁、但係我觉得呢整个计划呢应该可以考虑两嘢。第一，如果小朋友係有一个比较明确或者鲜明嘅职业志向嘅諗法呢、我觉得呢个应该係一个配对嘅首要条件嚟嘅。如果佢嘅导师同佢自己想做嘅工作係比较接近嘅话呢，係可以喺嗰个生涯規划上面呢係大力帮到佢。第二呢就係、是、喺嗰个地域上。我呢而家就配对咗去大埔区。咁距离我住屋又好，工作地点都係远啲嘅。咁但係呢个唔係一个原因。反而呢，如果嗰个导师同个学生都可以係嚟自同一个区，个好处係咩呢？因为大家都明白咧，参加得呢个计划嘅学生都系基层嘅家庭，佢哋咧本身嘅生活圈子可能都系主要都系嗰个区啦，翻个学生活都系嗰个区。咁有阵时同导师分享咧，可能就系嗰个地区嘅一啲 民情啊，或者佢嘅地區嘅生活。咁如果導師唔係嚟自嗰個區嘅時候咧，同個小朋友嗰個距離咧就會更加遠啦。咁所以我希望即係如果我哋再搞呢個計劃咧，第一從職業志向上咧應該要有一個更加明確嘅配對。第二咧就係地域上，如果能夠配到嘅話咧，我覺得係對於整個計劃特別係師友同個學生個關係咧會更加緊密咯。 咁但你讲即係職業志向呢样嘢当然係好嘅一个配对嘅即係因素。咁但係呢即係好多即係中一至中三嘅学生真係好似一嚿云咁嗰咗喎仲係。即係佢唔係咁多係真係已经清晰咗自己想做乜嘢喎第时。 係呀咁但係如果佢係有嘅即係我都相信有啲学生係有嘅。 你嗰个系冇鍾意呀你嗰个系鍾意做医护嘛系咪呀 是啊我有的咁但是我唔係醫護啦。咁所以我就話如果有啲學生佢係有嘅。咁我哋咪配一個俾佢囉係咪 咁但你都好多醫護朋友醫護界㗎嘛你咪都盡曬力幫佢去啲識下人啦職場了解。你點你有啲俾啲 tips 其他嘅學生或者係嗰啲師友你點做㗎 嗱我而家呢第一就係、個機構或者個計劃本身我哋安排咗有大量嗰啲嘅工作體驗或參觀。咁我見到係同佢志向醫護有關嘅，我就非常鼓勵佢去參加啦。咁當然佢都未必得嘅，因為可能學校都有另一啲安排、考試啊之類。第二咧，我都會同佢喺嗰個佢嘅嗰個計劃入邊咧，都會我有啲側重，都要求佢參加一定要同醫護相關嘅一啲課程啦、譬如我嗰個就會去急救班啊等等。另外就係我同佢之間嗰個接觸咧。我都同佢講咗，我會盡量安排佢去一啲譬如診所度做體驗啦。可能我揾啲醫護界嘅朋友同佢傾偈啦，講俾佢聽。如果你真係想入行嘅話，你嗰個階梯會係點啦？你要有啲乜嘢裝備自己啦？咁樣。 嗱，頭先阿周美芝就話俾我哋聽，即係嗰啲學生仔咧，就要寫一篇嘢，又好似差唔多做功課咁咧，又另外一個新功課， 又唔識寫， 係又唔識寫， 先至有機會申請到5000蚊。 五千蚊個啟動金，咁你嗰個情況又係點樣啊？你嗰位學生？ 哦，我又冇呢個問題喎，我嗰個又有一個好清晰嘅計劃。 哦、 即係佢嚟緊要點樣用嗰五千蚊，而呢五千蚊佢會分布喺幾樣嘢啦。因為我就唔講得太仔細啦，因為 係 一啲事啊，佢就會講清楚俾我聽。呢一個比例我就會嚟做學 A 呢樣嘢，呢、這個比例做 B 呢樣嘢。佢係好清晰嘅話，咁我聽五千蚊個分布究竟會做啲乜嘢，幾時做？我都要求佢咧，譬如報一啲課程咧，你要揾咗啲資料先。你唔係話我淨係想去，我舉例嚇，唔係淨係想學急救咁。去哪裡報名急救呢幾時上呢我都要去交這些資料的那我那裡相對是比較完整的、 但我聽下去呢似乎對方都有應機你已經叫做好彩的了但我都想知道呢你是不是都做了很多事還是你預著那個很主動因為有陣時真的呢、有一些的、大哥哥大姐姐他用盡方法的了對方都未必睬你的他有時自己爸爸媽媽都不得閒睬他那麼忙是不是、那 你的經歷是怎樣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嗱，一開始嘅時候咧，即係雙方都會比較尷尬啦或者未破冰咧， 未破冰 合情合理嘅嚇、啊，特別係佢哋都係咁細嘅細路仔， 青少年啊嘛，都有個性嘅， 係啊，咁經過一輪嘅相處同埋我哋去咗共同去咗一啲活動之後咧，開始熟絡咗咧，我覺得嗰個關係或者嗰、那個即係應機啦嚇， 係啊， 那個頻率會高咗嘅。咁但係我哋又要理解呢其實小朋友第一句 daytime 佢又返學㗎佢放嗰就仲有好多活動佢要處理咁所以其實佢去到夜晚可能先真係有時間㗎喎同我哋大人唔同喎我哋可能真係24小時去 WhatsApp 你唔好忘記佢7點鐘要返學起碼去到4、5點未落堂㗎咁呢個亦都係我哋都要體諒返嗰個嘅青少年嗰個嘅生活模式啦同我哋的確唔同㗎嘛 咁你覺得呢、個整個計劃即係發展到而家，你覺得總的嚟講係唔係一個都會對嗰位小朋友係有正面幫助嘅計劃啊？繼續辦落去會喺邊方面又可以點樣去改進呢你覺得？ 係啊，我覺得整個嘅計劃咧係好嘅、特別咧我哋可以提供咗一個即係師友嘅關係網絡。人生指導俾呢一班即係基層嘅青少年，不過政策嘅初心係好嘅，但係關鍵咧係嗰個青少年同個導師有幾投入喺呢一個計劃入邊。如果兩個都唔投入，單係做 計劃入面最基本嘅嘢咧，我數數手指咧，其實六個活動嘅啫。我嘅一次培訓啦，個小朋友一次培訓啦，我哋兩個嘅配對日啦，咁跟住基本上咧，我同佢見三次面就完噶啦。咁呢個係一個最 minimum 嘅要求嚟嘅。咁所以如果單單做呢六樣嘢咧，其實就肯定係冇乜大幫助。但係如果可以兩個真係投入建立到一個互信嘅關係，其實個導師咧就係個小朋友嘅人生導師。我相信計劃完咗之後咧，亦都應該個關係係可以繼續延續嘅，直至到扶持到佢去佢自己理想嘅職業或者事業入邊嗰個發展咧。我覺得呢個先係計劃成功與否嘅關鍵。咁所以咧，如果我哋個計劃再繼續辦落去咧，從個設計上我哋都要諗下。有啲乜嘢嘅制度或者乜嘢嘅誘因，令到雙方係更加投入嘅。我舉個例，譬如我會建議咧，就係要見個導師幾多次，或者累積幾多時數，佢就可以換到譬如幾多資助額。咁你可以令到有個誘因咧，佢兩個有一個互動噶嘛，而唔係單純就係即係滿足咗嗰六個最基本嘅要求咯。 但係家長方面咧，你覺得因為有陣時就係、佢始終都係初中啊嘛，家長都有好大嘅發揮空間，就係唔好啦，你啲嘢未做完，佢又唔係真係幫你補習，因為頭先咧都有亞洲美姿就係關注學童發展權利聯席就話，有陣時有啲家長誤會啊，以為就係揾個大哥哥大姐姐咧係幫佢補下習咁樣。咁呢方面你同埋就你身邊有參加呢個計劃，你有冇遇見過呢啲情況啊？ 我又冇聽佢有家長要求我補習啊，咁反而咧就是、我覺得家長同埋嗰個社工咧都有一個好大嘅作用，因為特別個青少年去參加嘅時候，佢唔識導師噶嘛，佢反而第一個接觸就係嗰個社工嘅同事，係咪？咁佢家長嘅推動、社工嘅推動，點樣可以促進個導師同個青少年之間個關係？個社工同個家長其實有一個好大嘅推力喺度嘅。因为青少年最信嘅就是自己家人啦，系咪？嗰、那个 NGO 团体嗰个社工咧，都是佢接触开噶嘛。咁所以两个嘅推力咧，其实系促进一个关系。咁所以无论喺个制度上，我哋呢一啲嘅持份者上，其实个关键点就系点样推动个导师同个学生两个之间嗰个关系。我觉得呢个就系嗰个计划成败嘅关键点。 其實你剛才講得都好啱嘅，就因為個導師都唔可以話淨係做過一年嘅，其實你都有準備應承得去幫呢個計劃咧，就係、是、真係可能成世都要即係去睇住呢一位嘅小朋友噶啦，係咪？ 係啊， 即係有個長期嘅關係。 我覺得因為每一年你諗下做生涯規劃，其實我哋任何一位成人都知啦，唔係一年就即刻得嘅。 係啊 ，我哋一個比較長遠嘅建立，咁所以個關係就係你點樣可以令到喺一年之後計劃完咗。个导师同个学生 好，多谢晒你啊，颜议员。咁啊，希望咧，我哋继续可以同年青人多啲沟通下。今日节目到呢度啦，今日听日再见吓，再见。